早晨啊，六点零九分啊，每日朝头早咧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一开头嘅时候咧，都会听到呢一只晨光第一线嘅主题曲咧，感觉咧即系同之前嘅感觉即系非常之不一，即系同轻谈先唱俾你听咧，哇！一嚟嘅时候咧有一种，喂啊醒晒啦，啊全部精神啦，亦都咧有一种咧就系迎接啊今天咧就系将会系非常之顺利嘅一天。咁我哋抱住呢一个嘅信念嘅话咧，咁啊今日啊大家都事事都会逢凶化吉啊，样样嘢咧都会心想事成啊，咁啊最好啦。虽然讲到好似拜年噶嘛吓，咁但系个个都希望每一天咧系过得顺顺利利，系咪？好啦，咁啊出边二十度嘅气温，咁啊比前一两日咧都系叫做凉咗少少噶啦。二十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啊，天晴。乾燥嘅，早晚系稍凉，咁啊，今日日间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26度嘅。直播室入边，朝头早嘅时候已经咧有白元浩打，有唔系有俾白人打俾你，系有白元浩咧坐咗喺直播室入边啊，同你哋见面啦。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正如我几心急啊，想一。开节目嘅时候已经打俾我啲亲爱嘅同事啊！啊，我哋人咧每一日咧，既然有咁多咁多烦恼啊，所以我哋成日都话，人越大咧，烦恼就越多。小朋友咧就系最开心嘅，因为佢哋所需要兼顾嘅嘢咧就少啲，责任亦都少啲，所以咧就开心啲。某程度上是的，但是他们的自主性又少了，被父母啊被老师就有很多东西就要管教他们。喜欢哪一个呢，你自己识随转变，但是人呢只能够向前行，我们没办法呢回去小的时候。既然是这样，不如我们想想怎样去迎接每一日更好更实际。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很特别的力量嘅泉源嘅，即系点咧？有啲人咧，可能佢哋嘅力量泉源就系朝头早，一杯嘅斋啡；有啲人嘅力量泉源咧，可能系朝头早同身边嘅人，嚟一个 morning kiss；有啲人朝头早力量嘅泉源，可能系食一个咧就系靓嘅早餐。有啲人咧又可能会喺唔同嘅时间嗰度，可能佢力量泉源就系要喐一喐啊，即系好似 Lazy Lion 咁样喐一喐，但系佢咧就可能需要跑跑步。即系譬如朝头早成日都会见到好多朋友啦，咁佢哋都中意咧就系跑一跑步，因为佢哋觉得咧跑完步做完运动之后，个人咧就会精神好多啦，咁个人咧就可以咧有更加多嘅力量啊，去到迎接咧就系呢啲嘅难关啊，迎接咧就系每一日嘅挑战。你自己心入边认为帮得到你，俾到最多力量你嘅，又会系啲乜嘢咧？系 morning kiss， 系斋啡，系早餐。丁幻是你自己的心态改变一下，就已经可以迎接每一样的挑战，已经是你自己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泉源呢。最重要是知道自己要些什么，知道自己的力量泉源是些什么。今天早上出门口之前，不妨吸收一下，等个人可以精神饱满一点。 严冬里，寒风里，无论冰天跟雪地，仍是要每秒每秒跟你哼着爱歌，挽着你走每段每步，每天可跟你拥抱。你是阳光暖风雨空气。细想你，日日夜夜永不分离。 你自自在在地可相随，接受每份目光的妒忌，我跟你相处愉快，心内换味，只要是你口里字句都会像诗般。 早上嘅时间啊，系咪暖风空气咧？就未必系啦。咁啊，朝头早啲风咧都凉凉地啊，吓咁啊，一首嘅歌曲啊，你是阳光空气啊，古巨基嘅作品啊。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早晚稍凉，日间最高嘅气温啊，大概26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啊，明日稍后以及周末期间渐转多云，以及有一两阵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啊。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啊。 晨光 Coffee Time。 而家咧，全球都系好努力去到抗疫，其中一样啊，抗疫嘅超级帮手系啲乜嘢咧？冇错啦，就系口罩啦。我哋每一个人咧，都系会用好多嘅口罩，特别每一日啦，可能一日用一个或者一日用两个都唔出奇，视乎你自己嘅情况。喺呢几个月以嚟啦，咁啊有好多嘅口罩，全球嘅人咧都不断喺度用，不论你系任何型号都好。啊，根据翻《环境科学同技术杂志》咧就话到啦，全球每一个月啊使用口罩同埋手套等等咧有1940亿个，咁啊其中口罩消耗咧就更加消耗量啊最高可以达到咧就系几十亿啊，系每一日几十亿个口罩啊吓。唔知道大家有冇諗過呢個口罩用完廢棄嘅口罩會係去咗邊一度呢？一般嚟講啦，例如我自己呢啲嘅口罩呢都會放返喺一啲綁好佢啦，喺呢一個嘅放喺垃圾袋入面，然後垃圾袋呢係會再密封嘅，跟住先至呢就將佢抌入去一啲嘅垃圾箱入面，進行一啲譬如垃圾焚化嘅處理呀。口罩的原料主要都是无纺织布和聚丙烯 PP， 焚化之后就无毒以及亦都是无害的。这一类的叫做口罩处理就不会对这个环境特别造成一些严重的问题的。不过真真正正担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那些乱禁抛弃的口罩。所谓乱禁抛弃的口罩即是可能你跌了发觉跌了不想执了，其实这样呢都会是非常之大的一件事来的。因为呢这个口罩可能会跌了落去河道那里啦，跌了落河道那里之后呢又会去到这个的海洋那里，然后呢又会被很多的海洋生物呢就是卡住。例如有很多不同报道都说到海龟啦，甚至乎呢就是企鹅都一样是会被这些口罩呢缠住的，令到他们的生命呢就受到威胁。今年三月份的时间其实呢海洋和亚洲已经发出了预警的了。人类的废弃口罩造成海洋垃圾新一波的危机，忧患亦都就是并非没道理的。因为他们最早呢即是很多团体，例如香港团体都已经在譬如大屿山西南部沿岸的沙滩发现大量的口罩。这些原本都是了无人烟的岛仔，一个星期之内他们的口罩都已经数量越来越多，更加就是过100个。全球都有类似的问题发生的，例如是韩国的海滩游游，甚至乎讲的是法国康城、圣特罗佩岛等等的地方都一样，原本是度假胜地，现在都被很多例如是手套啊、口罩啊、洗手液的樽呢，哇，简直就是严重污染啊。所以呢我们都要就是想一想，当我们弃置口罩的时候，是不是贪方便就这样用个口罩抌落一个大型的垃圾箱，或者就这样抌落个垃圾袋，而那个垃圾袋又不是一个特登为了处理口罩而设的垃圾袋呢、垃圾装置呢，这样。记住绑好它，再找另外一些胶袋先处理好它，防止病毒渗漏。另外呢就是抌入去一些譬如 口罩的回收箱入面，这样的处理方法呢就应该会是最好啦。我们呢就好怕这个病毒影响我们，其实很多生物都好怕我们的口罩的。 很想要求你会三更半夜陪着我，然而我怕我的声音你已听得太多，怎么可能要你每次开心快乐全为我，还怪你你跟自己也见得比我多，期待你的花会开，其实自己也都讨厌期待，恐怕正式真实恋爱同行明日也许分开，这么不知所谓怎么爱，为何还没有错想过分祈求明天，以为你会在眼前，为何还没有吵架便怕与你开战，每日面临你考验，头一次顾虑我没动人条件，怀疑全是我问题没发现，明知但已经欠但我还未脱险，如果错恋肤浅怎么我会兴奋狂热，但却有什么都 这首歌来自容祖儿的协啊。 我是崔杰彤，每日我都会早点起身为自己准备一份早餐，心情即刻开朗晒啊。 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问下崔杰彤是不是早点起身已经准备了自己的早餐先。早晨啊崔杰彤。 早晨啊小白。 早晨。 我今日未准备早餐。 听得出。我发觉呢自从即係有咗晨光呢一个打俾你之后呢、啊除咗我之外仲有广大嘅听众，大家呢都系越嚟越熟悉崔杰彤眼瞓嘅声音啦。 唔系眼瞓嘅都清晨嘅，不过未醒晒 啫。哦，未开声系嘛？今日朝头早咧，我翻工嘅时候啦，咁啊见到呢、這、一个天啊，我唔知啊，我唔知道而家个天咧光咗未啦。咁但系咧，哦未光， 少少少 少少，哦咁就啱啦。如果你而家咧抬头望出去嘅时候咧，啊又会见到好靓嘅，因为我朝头早系见到好靓嘅星空啊。如果你话而家系啊，好多星星啊。非常之多。 如果呢个光度应该就见唔到啦。 哎呀， 有少少太阳出咗嚟啦。 哎哟，咁你就可以欣赏下呢一个蔚蓝色嘅天空呢，咁帮自己朝头早嘅时候先打打气嘅都好紧要嘅呢个。 喂，但我想话呢排咪凉咗嘅。 系啊。 跟住我呢几日呢即係瞓到大概我諗五点四五点五点零钟嗰啲时间呢、 啊、 都会醒一醒，我觉得係因为冻。 哇， 我已经冇开冷气，我只系开窗瞓啦，咁、都系冚住被啦，咁、我唔知道我系腐皮啊定系乜嘢啦，即系总系去到四五点嘅时候咧，会冻一冻醒，跟住要再冚好啲张被，即系都系觉得哇有啲凉、啊，咁可能咧我谂大家如果系同我有呢种感觉嘅话咧，个睡衣可能都要换翻厚少少咯。 嗯，系、哦，呢个系一个好嘅提醒嚟嘅，即系睡衣， 啊、 你仲系着夏天嗰啲睡衣咧，有阵时未必够挡住呢啲叫渗出嚟嘅寒意啊。特别系朝头早嘅时候啦，系咪凉凉地嗰种感觉？ 系啊，即系越瞓就会越冻噶嘛，个人、 啊、 有时你又会即系附下张被咁样咧。 嗯， 都可能你瞓觉都最好换翻件薄薄地嘅长袖，或者唔好再着啲好短嘅裤咁样，就会好啲咯。如果唔系我就嗱，头先我又系即系醒醒地，咁跟住当然会再瞓翻啦。 啊， 直至到你打俾我为止啦。 啊、 但系就会觉得好似唔着数咁样啊，即系竟然醒咗添。 系啦。 瞓噶嘛， 明明可以再瞓得好啲噶嘛， 系咯，所以啊，即系要换翻啲睡衣，其实都唔止睡衣啦，啲衫都开始都慢慢攞翻出嚟啦，即系厚翻少少啊，或者啲褛啊嗰啲咧。 好啊，咁你就由今晚开始咧就换翻件睡衣啊，听日咧朝头早就又唔好四五点醒啦，好唔好啊？ 听日唔使打俾我啦。 你又知道，可能听日无端端打俾你咧，系咪？好啦，转头再打俾你啦 吓。唔该，拜拜。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有音乐有快乐。 晨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啊，话说咧，咁啊有一个人，佢成日都话啊，身边个个咧都话我系好傻嘅，好天真嘅，好似笨小孩一样。有一日啦，呢位笨小孩佢咧就行啊行啊嘅时候，佢又见到一位智者，佢就问阿智者啊，智者啊智者，我咧有难题啊。智者就问啊呢一位嘅小朋友，唔系小朋友嘅，佢都大人嚟噶啦。不过咧啲人话佢好似傻瓜一样。好啦，就问佢你有啲咩难题啊？佢就话到啦，哎，我唔鍾意呢大家都当我好似傻瓜一样，有冇办法呢令到所有人都觉得我係聪明㗎？嗯，智者呢用咗一句说话就回应佢，佢就话到非常简单，由呢一刻开始唔理任何嘅事情你都唔好再妥协啦，唔理任何嘅事情你都俾好多无理嘅批评，特别係一啲对美好嘅事情你又加以批评，你试下一个星期之后，大家会唔会认为你是一个聪明的人？这个男仔他很多疑问，他就说了，是不是这么简单？任何事都批评？智者就说是啊，例如今天的月色明明很漂亮，你就说了，哎，其实这些月光根本都不是最大最漂亮。有人说生命最重要的是爱的时候，你又说，哎，这些想法是多余的，做人最重要就是实际。当有人话东，你一定要话西。这个男仔听完之后，佢就话明啦明啦，好似好简单咁样，等我试下做先。于是乎，佢跟住智者嘅做法去到做，不论任何事情，佢总系谂办法，或者系用一啲无理嘅批评方法去到加以评论、加以批评。估唔到啊！七天之后，佢翻嚟揾阿智者。竟然间呢真係如佢所言，大家都会觉得佢嘅论点多咗，觉得佢唔係一个咁容易妥协嘅人，就断定佢係一个聪明嘅人。其实我哋应该仔细諗一諗，喺我哋身边或者而家身处嘅唔同地方人同事都可能出现同样嘅情况。有啲嘅事情可能係啱嘅，可能係好嘅，咁我哋咪 ok 囉。但是可能有很多人就为了告诉人听啊，他有很多自己的论点，于是乎每一件事他都加以批评，妄下论，讲了很多似是而非的事，就令人觉得他好像很厉害一样。但是这位的男士他就说到了，做我就做了智者，但是我发觉好像没有之前那么开心。智者就回应他一句，其实你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都是你自己去判断，如果你想被人觉得你聪明，你每一次都是批评的话，那你就去做吧。如果你想人觉得你是一个容易亲近别人的，不会每一件事呢都是无理地批评的话，你就做回自己吧。今天的你想做一个什么的人呢？俾其他人觉得你是一个点样的人呢？ 笨小孩， 笨小孩啊，定系想做一个好聪明的人呢？不过，在我嚟讲，笨小孩都唔系真系笨嘅。 哦，宁静的小城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哎，发现呐，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哦，转眼间那么快，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3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90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心太坏。 生有

大家必须做足预防措施，避免感染寨卡病毒。详情请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6:35啊，继续翻到嚟神光第一线啊吓。咁啊，有白元露喺朝早嘅时间一样咧陪住你。出边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啊。空气方面啊，属于3至4啦，即系低级度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嘅。各位听众早晨啦、 啊，神光百科。 好多人咧会觉得咧，哎，细个嘅嘢好多真系啊唔记得咗啦、啊。点解咧？例如可能一岁、两岁、三岁、四岁，或者可能你讲紧喂八岁嘅嘢，我都已经唔记得啦。小学咧大部分嘅嘢，净系得翻一两个好似插图咁嘅画面喺个脑海入边。细个嘅事情我哋好多都唔记得，其实并唔系因为佢摆咗太耐，而系因为大脑发展造成嘅问题。啊，呢一种咧原来医学上啊有一个叫做儿童失忆症。发觉咧就长大之后硬系谂唔起一啲事情嘅细节，尤其是咧就系四岁之前嘅事情，应该几乎咧都唔记得嘅状态，到底点解呢？好啦，唔好望先，先睇下，原来根据一啲研究就话到啦，一个七岁嘅小朋友可以谂翻起大概60%早期嘅记忆，但系到咗八至到九岁只能够谂翻40%，表示我哋越大越成长嘅时间，越容易咧就系忘记细个嘅时候发生嘅事情，而一部分原因系因为两岁之前咧，咁啊叫做婴儿基本上咧就未有一个语言能力嘅，所以大脑就不会喺入边咧就聚集一啲嘅事情喺脑海入边。当我哋会讲说话、会表达之后，大脑就会建立一份即系好似表记咁样嘅东西，喺我哋回想嘅时候啦，顺便咧可以利用呢一个嘅系统啊，搵埋我哋嘅资料，同埋搵埋我哋以前嘅嘢。原来咧呢一个叫做儿童失忆症咧都系一啲咧就系我哋应该理解一下嘅嘢嚟嘅。嗱，婴儿期脑部变化非常之快，好多嘅叫做神经元咧就喺呢个时候咧生出嚟啦，仲有好多咧就系、是叫做脑入边嘅细胞都会呢个时候形成噶，但系又有好多嘅叫做新陈代谢叫做不断成长嘅时候咧，原来又有一啲嘅叫做咧特殊嘅元素又会消失嘅，咁啊有机会呢啲变动咧可能就好似电脑一样揿咗个 delete 键，消除咗我哋部分呢一类型喺婴儿期嘅记忆。好、哦，原来我哋唔记得 B B 嘅嘢系因为同我哋嘅成长脑部发展咧系有关系噶，仲有啲原因嘅，例如神经系统仲未发育成熟。嗱，记忆系需要咧，就系海马同埋前额叶啊，一啲嘅叫做质量啦，去到咧就系配合，先至可以令到咧我哋好地记住啲嘢噶。啊，三至到四岁先至会发展好呢一类型嘅叫做身体结构啦，所以喺之前咧，亦都系因为身体嘅结构仲未完成啊，就比较上难以记低咧，就系最早期婴儿期嘅记忆啦。有啲原因，例如系自我意识啊，都仲未发育出嚟啊。咁要等到佢咧就不断咁样成长，先至可以做得到嘅。好啦，不过咧有啲人都话到啦，哎，啲嘢咧忘记得一干二净，但系似乎又唔系好啱。虽然冇办法谂翻起我哋最初嘅经历，但系其实咧佢系用另外一种嘅方式咧保存咗喺我哋嘅大脑入边噶噃。例如，当我哋嘅脑袋嘅结构改变，或者受到某一种嘅刺激嘅时候啦，活用到我哋脑袋其他可能少用嘅部位嘅时候啦，咁就好似咧打开一个我哋好少用嘅文件夹，或者打开一个好少用嘅柜桶一样，佢连埋柜桶入边其他嘅资料咧，都会一拼咧就被你抽出嚟。就是因为咁，所以我哋有阵时碰到一啲人同埋事情嘅时候，就硬系觉得，咦啊，因为呢一件事，又令我谂翻起细个另外嘅一件事啊。 原来都是同我哋储存记忆嘅方法咧系有关系噶，都系脑袋喺度咧就运作紧。所以咧，脑袋系非常之奇妙嘅。咁我哋咧，如果要谂翻起好多以前嘅嘢，而家冇办法嘅，咁但可能有一日突然之间呢啲嘅叫做记忆又会出翻嚟，或者揾一啲专业人士，佢可能透过唔同嘅媒介啊，又或者透过唔同嘅方法，令到你勾起另外一件事，从而记翻起你想记起嘅一件事咯。记忆喺你嘅脑海入边，啲龙卷风一样，呼吹到乱晒。佢就好努力帮你整理咗，不过有阵时啲整理完之后咧，啲位置都可能会啊挤乱咗，所以咧有阵时唔系你唔记得，原来系你醒唔起啊！周杰伦《龙卷风》。 爱上一阵风。 相对湿度81%啊，咁啊早晚天气亦都系稍凉嘅，留意住。今日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26度。周杰伦嘅歌曲《龙卷风》。 每朝6点到10点，梁咏忠、崔杰彤、阿 O、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相信佢都已经完全醒晒啦。早晨，崔杰彤。 早晨啦，已经醒晒啦。 我差好远喎，同你第一次打俾你嗰把声，两个人嚟嘅。头先喂，其实之前嗰个系咪你嚟噶？ 打你嘅时候我咩嘛？我啱啱喺张床度起身就真系，而、 哦、 家就已经洗完面刷，然后仲冲埋咖啡啦。 哇，系咁啊，正啦。喂，但你朝头早咧，除咗饮咖啡之外啦，嗱，而家天气咧都唔系话好湿润，即系都硬系有啲干干地嘅感觉嘅，即系啲皮肤、嘴唇都系啦。你会唔会咧真系煲定啲糖水啊，俾自己咧就润一润？因为呢个时候咧，我觉得如果即系都可以介绍埋啲听众啊，如果可以煲下呢啲，譬如雪梨甘蔗糖水，都系几容易煲啊。材料就喺个名嗰度都已经齐晒啦。仲有就系你催神厨房、啊，你应该凭呢一个食疗嗰度养生噶嘛？你又 靠可以啊， 靠把口揾食，个声线几咁重要咧？你谂下， 算啦，我不嬲都唔系卖声嘅。喂，但系、我觉得糖水咧，我自己都会煲嘅、啊，不过就好、少话雪过夜咯，因为咧、以前我同妈咪住嘅时候咧，佢都会煲糖水噶嘛。咁、佢有时咧煲一大煲嘅时候咧，都会饮晒咪雪啲落雪柜嗰度，咁等你第二日又有得再 加盐 嚟饮啊咁样嘛。反正都系啦，冇嘥咗佢嘛，煲咁耐。 梗系啦， 但我自己都比较少咯，因为即系遇唔到啊，即系遇唔到你之后，有时咧即系摆起咗嘅时候，好似摆咗好耐。即係嘥咗，都係冇飲到。咁我多數就係譬如夜晚嗰一日，譬如屋企有朋友嚟食飯啦，或者多人一齊食嘅時候，就不如煲個糖水，大家飲啲咁樣咯，就好似會留起佢咯。 哦，咁啊，嚟緊有個新嘅方法啦，啊，可以提供俾你咧，就係令到你有多啲嘅機會去煲呢個糖水啊。 嗯 就係煲完之後咧，第日朝頭早拎翻翻嚟同我哋一齊飲啊！ 喂，其實我今日都有嘢帶翻嚟俾你食。 係咩？哎呀，咁就好啦。又有啲餓餓地，個口又乾乾地，所以你 不過就唔係糖水，係啦，不過都係甜甜地，有希望啊嚇，即係呢個我控制唔到嘅，因為係本身個水果佢甜。 甜啦。 哎呀，好喎、啊，這個正喎、啊，咁啊轉頭啊等你翻嚟啦嚇。 係啊，不過咧，我想話咁，如果聽眾即係而家轉天氣想滋潤啲咧，朝頭早揀樣單單焗個紅棗水咁樣帶翻公司飲都 OK 噶。 係啊，這個都係好提議嚟噶。好啦，咁我哋轉頭等你嘅早餐啦，轉頭再見， 拜拜。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Radio 2， 有音乐有快乐。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好啦，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继续咧，都系有我哋嘅精神健康急救导师啊，仲有系注册社工嚟啲巴闭两个 title 啊 ，Circle 喺度，早晨。 点啊？有 几 巴 闭？ 早晨啊，各位。 早晨啊，喂，我哋而家咧即系要减压嘅时候咧，又要揾你 call 你出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揾下一啲咧可以帮我哋减压嘅方法啦 ，Sugo。 除咗上次我哋成日话要知己啦，即系留意自己个身体状况之外咧，亦都要攞多啲嘅方法啦，去令到自己咧去未雨绸缪啊。咁所以咧，今日不如分享一下五样嘅方法咧，都令到自己保持心情乐观啦、 啊。咦，五个方法心情乐观，诶、好啊呢啲。 系啦，咁第一个咧就系、是、咧，我觉得呢个都几好噶，即系咧定时咧仲检视一下自己啦。咁我哋成日用一个星期啦，唔好太耐啦。用一个星期咧去检视一下自己咧，呢、這个我成日做嘅，因为咧要搵啲。揾啲藉口幫自己咧去讚下自己或者獎勵一下自己嘛，咁所以咧我就話啦，我建議咧可以用七日，用七日裏邊咧去欣賞一啲自己嘅地方，然後咧喺裏邊咧，我都做得好嘅時候咧，用按程度咧去獎勵一下 自己。喂，我有時候都中意朝頭早起身咧，對住塊鏡同自己講，喂，你真係好靚仔，你真係好聰明啊，白雲浩咁樣嘅喎。 啊！你講咗我第二點喎、 這個，係咩？ 第二個咧，睇下自己有幾醒目，即係今日點樣可以達到目標，或者因為你每一日咧需要處理工作啦，都唔同噶嘛。咁我會鼓勵一下自己咯。譬如我今日要去面試嘅，我都試過，可能今日要去做一啲司儀嘅工作，因為要見人嘅，咁我都會照一照鏡望下，即係除咗望下自己整唔整齊之外咧。都會同自己講，今日會順利嘅，加油！我會咁樣做嘅，或者今日好要好想精神啲嘅，我就會同自己講，今日要抖手，要精神，俾心機，咁我都會同自己出門口之前咧打個氣先嘅。 哦，望住自己，然後同自己打氣。 系啊，或者我今日有一啲嘅嘢要尝试嘅，我一定得嘅咁样， 系， 我一定掂。 好嗱，咁我 帮自己去打气啦。 系，我哋有结算一个星期啦，嗱，有帮自己打气啦，仲有啲咩咧？ 咁应该保持乐观咧，咁当然系揾朋友或者你屋企人啦、啊，甚至乎系一啲嘅老师去出嚟倾下偈啦， 分享自己嘅一啲。 除咗即係分享，即係坐低食個包之外咧，飲杯茶啦，咁都可以吐下苦水啦，或者分享一下一啲將來嘅事務啦。咁因為我哋成日都即係成日做輔導嘅，我哋都相信透過傾談咧係可以有一啲嘅情緒嘅互動同埋舒緩嘅。咁所以定期要。趁依家都有可以出嚟食下飯啊！嚇，而家有六個人可以食飯啊嘛， 係啊係啊， 咁五六個都可以兩三個少少地咁可以揾翻啲朋友出嚟聚一下咯，係啊， 總之就抒發下自己嘅心入邊嗰個嘅情感啦。 係啦，咁另外咧就係、是我最近咧都有上下山咁樣啦。咁雖然可能我都會擔心，如果做呢個行為咧，會俾人話我係咪傻㗎？ 佢咩事？哦，上山大嗌啊！ 系啦，咁咧就可以嗌下啦，即系睇下唔好影响到人咯。如果你身边即系企咗一啲人嘅话，就 不过咧都要提一提大家 嘅地方咯。 喺个山嗰度，如果嗌嘅话咧，就一两声好啦。嗌得太多咧，啲人以为你会有危险，守过嚟帮你手系。 嗱，首先你就唔好嗌救命。 咁梗系啦， 因为咧我就想即系呢啲系你要同自己打气嘅说话嚟嘅，就唔系求救。咁所以咧，譬如我有阵时望住个海，喂咁样咧，我都会嗌下 hello， 你好嘛？咁我都会同个山打招呼。咁我觉得呢啲嘅即系都系一个好嘅抒发啦，同埋你可以去一啲空旷嘅地方舒展一下咧，都系一个即系能够保持自己乐观嘅一个好嘅方法。咁最后一个咧，就系我都有阵时会做一啲即系 好似好小朋友嘅嘢，但我都好鍾意玩嘅，就係呢諗下一啲動下腦筋，突然間問下一個叫做問答遊戲、 啊、 玩一啲小遊戲、 哦、 都係一個可以 leisure 同朋友可以腦輕鬆一下嘅、 嗯、 譬如我突然間尋日諗就話我會問下問下小白，你知唔知而家電車係幾多錢啊？搭得程電車收費係幾多錢？ 3蚊。 是错的2.6，因为我前日答完。咁我觉得即有呢啲咁，你突然间諗下身边一啲嘅小事去问下人啦。咁、都系几得意嘅一啲嘅游戏时间呢，又认识下身边嘅事物啦、又可以同身边嘅朋友轻轻松松，唔使成日倾埋一啲好即系好 太过紧张绷紧嘅一啲话题啦。 嘅议题 咯， 系啊。咁其实你好简单问下。喂，温故知新，你知唔知全香港最高嘅三个山系边三个？ 系啦，今日讲翻啦，大帽山啊、凤凰山啊咁样，咁啊有一啲、 啊、 有啲得着咁啊，都系一啲好方法嚟嘅。咁啊，今日就都袋咗好多嘢落袋，咁希望大家可以减下压啦吓。唔该晒 Cycle， 下个星期再倾。 Okay, bye bye。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有音乐有快乐。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嚟到朝早6:51嘅时间啦，咁啊，继续晨光第一线，咁啊，先望一望嘅天气啦，同大家一齐睇下啦。啊，天晴干燥，咁啊，早晚咧系稍凉嘅。日间最高的气温会去到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稍后以及周末期间渐转多云，以及有一两阵雨。咁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20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1%。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啊，属于3至4，咁啊低至到中级度的水平嚟嘅。系头先 Circle 提咗样嘢，其实朝头早你得闲问多啲。你身邊嘅人或者你嘅朋友，香港最高嘅山係啲乜嘢？香港嘅海這個海峽叫咩名？例如青衣荃灣嗰邊嘅海峽叫咩名？即係呢啲咧，唔係個個即刻答到，但係又應該係識嗰啲嘅問題咧，咁啊真係可以令到大家醒一醒，動一動腦筋，咁個人咧好似玩咗啲 mini game 咁樣，可能會精神啲啊，壓力都少啲啊嚇。不过另外一样嘢咧，我哋即系身处嘅地方，我哋都应该了解嘅噃。嗱，咁啊，寻日咧就系11月11日啦，咁啊叫做光棍节，亦都即系好多嘅地方 shopping day。今日已经系12日啦，咁啊，但系睇翻啦，有环保团体推算啊，净系讲翻啦，2019年网购平台一年啊，已经消耗咧就系超过9亿件嘅网购包装垃圾。好啦。我哋單單咧就淨係睇啊，香港其中一個咧就網購嘅平台，上年處理咗咧就係551万张嘅訂單。假設就每一張嘅訂單有5件嘅產品，總共用上咧就係17件嘅包裝，一年總共消耗咗咧就係9421万件嘅網購包裝，都係一啲咧就係、是、即係多咗嘢出嚟嘅，咁啊未必可以全部咧盡數回收翻啊嚇。环保团体咧就话到啦，疫情底下网购速递成为咗另外一种嘅新常态，唔知道你系咪呢个新常态底下咧吓？2020年头10个月嘅销量，咁啊已经比往年嘅同期增加咗119%，即系翻倍噶啦。啊，估计香港今年2020年嘅网购包装垃圾嘅弃置量会系首度咧就突破10亿件嘅大关。啊！佢哋提醒啊，双十一咧促销日表面上咧就系全球狂欢啊，实际上咧就系创造咗即弃垃圾而令到地球饮泣嘅一个日子嚟嘅，佢咁样形容。啊！佢哋都呼吁啊，咁啊尽可能咧就系、是、抵抗呢啲叫做消费嘅诱惑。有阵时咧喺你禁制买嘢之前，都停一停。谂一谂，谂清楚自己想要啲乜嘢，自己需要啲乜嘢。如果真系要网购嘅话啦，就可以光顾一啲啦，使用可重用嘅包装，提供有回收包装品嘅服务，减用一啲叫做胶装或者咧就系叫做不派发宣传品嘅一啲嘅商店。我自己都譬如有啲嘅叫做建议咧，啊系咪可以啊叫呢、這、一个譬如系网购公司？ 同佢講佢有個 option 嘅，佢有個選項嘅，就話你嗰個包裝咧係需要簡易包裝，即係好似我哋汽水都有得揀嗰啲咩無糖啊，係咪？咁包裝都一樣嘅啫，我哋可以撳個掣就話我哋啲包裝咧就唔需要特別過度包裝啦。可能只是用一个大盒啊，已经装起晒佢，又或者喺边个地方取货嘅，咁自己准备定一啲嘅袋，咁未必系上门嘅，咁自己去落商场攞货嘅时候咧就攞定啲袋，咁咧其实都已经少咗咧，可能系五六七八件嘅包装噶啦。其实咧好多嘅包装入面包括啲乜嘢呢，大嘅纸箱啦，一啲嘅速递单啦，宣传嘅广告啦，仲有一啲咧就系例如胶木啊，胶木都系一个好似以前我哋成日讲胶袋，而家我哋都谂办法去到减少派发胶袋啦。但系呢个时候嗰啲胶木咧都几硬下噶，咁如果要埋咗佢嘅话，等佢分解咧，都最少要等五百年噶吓。仲有啲就系纸箱嘅胶带啊，出货嘅收据。防撞的气泡等等呢，其实数埋数埋呢都差不多有成七件的包装去到处理你一件或者两件的产品的。每件产品亦都有好多，譬如又有气泡纸，因为怕即是客人攞到件货的时候件货烂咗又不好。有好多呢就是小的纸盒啦。咁所以呢有好多的多余咗出嚟嘅。咁每次如果大家有网购呢，都可能会发现你攞咗你的商品之后呢，攞咗你所买的嘢之后呢，就多咗一大扎呢你都已经唔系好想处理嘅垃圾，咁大家咧就谂下，或者咧就系叫做网购公司都谂下，系咪可以将个包装再简易啲去到处理，咁啊令到咧就系我哋咧都可以消费得嚟，又可以咧为环保尽量出翻一分力啦。如果唔系次次咧即系网购完之后啊，如果你真系爱锡呢个地球嘅，可能都会有一种歉意、一种愧疚嘅心出咗嚟啊。如果是这样的，不如减少消费，不要买那么多东西先。对，有办法解决这些环境保护的问题，就先买回自己的心头好咯，是不 是？曾看着同星空，闲聊吹风，寒日出得心动。曾每日前一起，傻傻讲起，能爱到下世纪。怎么你俘虏这个心，却炒身退隐不再亲近，独自苦等。电话中短信听着，录音的喉上，昨天记你那片在指间。Tell me where did you go？ 心声都不可细数。 歌曲嚟就 Jam 嘅旧作 Where Did You Go。真系我哋二十度好快脆咧，会到早上嘅七点钟啊！转头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嚟香港电台嘅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去到早上嘅十点钟。我系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稍凉天气。今早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一两度。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环高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约九十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二十二公里，横过菲律宾进入南海中部。本港今日预测是天晴干燥，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二十六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稍后和周末期间渐转多云，同有一两阵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二十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汉江全力推动。平等知识你要知， 最近有团体就住双职妇女家庭分工和压力进行了研究调查，在疫情期间有什么令他们压力增加呢？ 疫情下仔女全日都要留在家，妈妈有时要身兼三职，连 part time 都没得出去翻，身心都会受到很大压力，所以身为家的一份子都要关心一下家人。 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的信息，要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 Made in Hong Kong。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知识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阿摄知识会社。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进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沉默之前，沉默最真。 早晨啊，各位听众，七点零七分嘅时间啦，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白元浩先喺早上咧，同你哋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啊，都系今日由上午嘅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而家室外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1%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叫住 Sammy， 早晨啊，早晨啊，小白， 通姐嘛系嘛，样样嘢都路路畅通。 系啊，你啱。咁啊，先同大家讲下隧道先啊。公主道过海咧，而家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嘅。咁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龙尾就去到将军澳运动场啦。另外，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咧，龙尾就排到世界花园嘅。咁其他路面情况咧，都系。 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呢一段咧就有少少啊慢车噶，龙尾去到果栏啊，西贡公路出九龙啦，康湖居巴士站一段都繁忙啦，咁啊龙尾排到去津桥就系咁啊，今日都 OK 嘅、哦， 今日都唔错嘅，不过头先你一讲咗西贡咧，即刻令我谂翻起马鞍山西贡西沙嗰段路啊， 哦系啊系啊， 哇嗰、 啊、 段路都系而家有，因为佢系咪有扩阔工程啊嘛，咁啊长期咧都系有呢啲工程啊喺度影响，哇如果系朝头早系需要翻工翻嚟行嗰条路咧，而家都要可能预松翻少少时间添。 系你啱啊，西沙路嗰段系真系唔知点解，好似系呢半年就开始有少少繁忙嘅、嗯。不过咧，我反而咧想问一下你咧，寻日咧双十一点过啊？因为我好开心啊！ 双十一有咩点过啊？ 其实有两样嘢， 即系你只有冇买嘢啊？ 系啊系啊系 啊，冇买嘢啊。 系啦，咁我咧就双十一，你有冇咩特别意义嗰啲啊？ 冇喎、啊，对我嚟讲有咩啊？我啊摆脱咗呢个光棍啦，系咪？ 但系我咁啱见朋友咧，喺嗰啲社交平台喺度分享啊，喂，原来咧双十一咧系喺今年2020年咧，其实系倒数50日喎。即系今日咧，12号咧就已经系49日啦。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话，哇！佢提大家就话，其实得翻49日咋，咁样即系要把握时间做多啲嘢咁样咯。咁跟住咧，我自己咧就寻日去咗，我就唔系消费，即系点讲咧？都算消費嘅，不過我就唔係買新嘢咯，即係我就去咗。 哦，嗰度買舊嘢。 係啊，我就去咗土瓜灣一個工廠大廈嗰度咧，發掘咗一個二手市場嘅嘢咁樣。之後咧，嗰、那個店主又好好啦，跟住咧現場嗰啲二手咧都哇勁有時代感啦咁樣樣。唔知道你中唔中意去嗰啲攤檔？ 我自己覺得咧，即係譬如二手可能以前大家嘅觀念就覺得都唔係全新嘅。但我越嚟越發覺咧，即係所謂嘅二手咧，係因為可能有件嘅物件啊，我就覺得即係抌咗佢，實在太可惜啦。我抱咗個心態咩咧？幫佢揾一個新嘅主人，即係揾到一個新嘅主人咧，這個主人又會再更加愛錫佢。咁喺呢一個譬如二手市集嗰度咧，就係呢啲尋尋覓覓嘅好地方啦。 就係因為咁咧。就是你所講啦，我尋日咧就勁開心啊！咁咧就係、因為嗰個店主咧就同我介紹咧，佢就話啊，其實咧呢度啲嘢咧都係佢除咗自己揾啦，中意舊物之外咧，亦都係有啲人就話我真係唔啱用啦，不過我又唔想抌喎、啊，咁佢就咧就捐咗出去俾佢啦。跟住咧，我尋日揾到一件咧好靚嘅皮褸啊！ 哦，咁啊最緊要咧就揾到心頭好。咁啊，正如頭先 Sammy 上嘅皮褸咧，抌抌咗佢咧係可惜嘅。咁不如揾个新嘅主人啦，系咪？ 系啊，咁睇下大家都多啲去呢一啲嘅二手市场，大家探索下。 好啦，咁啊，唔该晒你啦 ，Sammy。系好啦，拜拜。咁啊，天气方面再问下 O 咯，早晨啊 O。 系早晨，小白。 你好啊， 早晨，早晨。 点啊 ？Sammy 话咧，今日只皮褛咧就可能over 咗少少，不過咧今日真係凍咗好多啊！頭先聽新聞姐姐講啦，咁啊睇緊温度，起碼咧比琴日凍多一兩度啦，所以今日咧煙嘅真係要添衣啦咁樣咁啊但係仲加上咧，其實依家係天朗氣清嘅喎，咁啊太陽已經出嚟啦，咁啊能見度亦都相當高嘅， 係藍天嚟㗎，而家出邊嗰個 係啊藍天白雲啊，咁啊雲都冇啊，其實即係齋藍天啫咁樣，所以你想象得到咧，依家嘅天氣係凍咗幾多啦？因為正常咧太陽出嚟又會 暖翻啲啊， 提升係啦，温度提升翻一兩度，但係太陽出咗嚟，但係咧都冇暖到咧，所以今日的確係凍咗啲嘅，咁啊睇到街嘅行人咧都真係明顯著多咗衫咧，咁啊希望大家都要注意保暖啦。咁啊，琴日好明顯個確診數字都有回升啦，所以大家又要再注重翻咧呢個防疫嘅措施啦。咁譬如即係戴翻口罩啦，咁啊前排都真係見得多咗朋友仔咧，少咗戴口罩嘅，或者啊盡量叫做做運動嘅時候咧都冇乜點戴咁啊，希望今日大家都乖少少啦，戴翻口罩啦，咁啊令到我哋香港個確診數字咧又有機會再減低翻啦，咁啊 最好係零點啦，我哋係咪目標嘅零啦？ 我都係咁講啊嚇，咁所以咧就希望呢啲嘢咧都係喺星期四嘅早上咧提提大家啦。 好，唔該曬歐，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等我同大家睇睇啦。天晴乾燥，早晚啊稍涼，日間最高氣温咧會去到26度，咁啊吹和緩至到清勁東至到東北風。 展望啊，明日稍后以及周末期间渐转多云，以及有一两阵雨。下周初咧就系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二十度嘅气温，咁啊，咦，相对湿度头先都有八字头嘅，而家突然之间咧跌到落六十七啊，相对湿度67%，咁啊，睇嚟天气都突然之间干燥咗啦，大家留意住，注意补水啊。咁啊，而家室外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6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咁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有音乐，有快乐。 晨光大学 今日的嘉宾有大壮咪。 早晨，大壮咪。 早晨 ，Barbie。哇，呢轮因为咁多天灾人祸，啲人咁叫啦吓，就系、是。經濟環境就麻麻地喎，咁希望即係快啲復甦啦。 係啊， 咁經濟環境唔好啊，啲人唔知點解決嘅咧。 會唔會係求助咧？ 係咯，我睇下啲廣告，哇，成日都有呢家又話揾個靚女出嚟叫你借錢，嗰家又揾個大明星出嚟拍心口借錢唔使擔心、啊。 不過要還㗎。係、 哎、當然啦，有個警告嘅咁樣。咁啊睇翻報紙咧，好不幸咧有個紀律部隊人士咧、就話佢咧係隱瞞啊，就欺騙咗啲財務公司，呃乜嘢咧就係、是、佢之前已經借咗兩間㗎啦，又冇出聲。咁啊，跟住就告咗上个法院咯。咁啊，认咗罪之后咧，就呢个法官就话咧都好严重嘅，即时监禁。咁啊，坐翻咧系几个星期咁啦。 即系借钱唔还，一般如果最高嘅刑罚都会系监禁噶、 哦。净系借钱冇还咧，咁啊，以前有啲人啊兴啊坐呢个财债监嘅啫。不过因为咧啲人上去财务公司借钱。咁啊，銀行好咩都好啦，就好擔心嗰啲經濟財政還款能力噶嘛。咁、所以通常咧有啲問題咧就問定佢嗱有冇同其他借過錢啊咁嘅樣。咁、個個都話自己係第一次先上嚟借，咁係咯，咁啊孤妄信之咁啊借咯咁嘅樣。 咁但係後來又係因為咩嘅途徑發現佢呃咧？ 係出邊咧有好多嗰啲咩 credit 啊，嗰啲咁嘅信貸調查定咩公司嘅，咁自不然咧好多信息咧就互傳嘅。咁又喺夢中聽到話啲大銀行咧嗰啲查數嗰啲咧，又同出邊嗰啲咧細銀行又好嗰啲銀號啊財務嗰啲唔知點樣互相都有。通報消息的 哦，咁好嘅咩？原來啲溝通 唔知㗎，要問阿私隱專員啦，新嗰位睇下有冇留意呢啲咯。咁、但係點都好啦，就諗起借錢咧，就有單案件都有啲趣致嘅喎。 好啊，講嚟聽下。 咁啊，三位女主角嘅喎，咁啊，第一位出場咧就比較喜歡賭博的婦人啦，即係唔好話人哋咩爛賭唔係幾好聽嘅。 中意賭錢啦。 係啦，咁佢喺各方面咧，即係賭啦，譬如喺岸上又賭啦。上船就倒咯，咁、正如以前咧，阿赌王话斋，真系自怕你唔来啊嘛，咁啊赌到下就唔够钱啦，就有啲落寞，咁点咧？咁啊要归本啊，想追咁啊样就，自不然有啲塘边行走出嚟，系咪想赌啊？嗱，加码啦，帮你借钱啦，咁啊第二女主角就出现啦，咁佢咧就系所谓嗰啲艇仔啊，即系咩意思咧？就系话。成日睇到啲借錢嘅廣告咧，就政府嗌人哋唔好信中介人啊嘛。正正咧，佢就類似中介人嘅角色啦。本身就唔係話呢啲財務公司有牌嗰啲嘅僱員嚟嘅， 亦唔係佢自己揞錢借俾人。 當然唔會啦。不過咧，佢就介紹咧呢個賭博富人咧，就你冇錢咧，不如咁啦，咁啊介紹佢呢、這個。某某財務公司其實都係上嗰間中介傾嘅啫，就是、借錢。咁但系問題就係佢係廿亩田廿亩，即係又冇田又冇地，咁點借咧？咁嘅樣啊，傾下傾下就諗起咧，就原來賭博富人咧有個年邁嘅媽媽咧，就有層樓啊，不如就攞層樓出嚟去按啦。咁但係佢阿媽咧，雖然年紀大，即係好精靈啊嘛，點會俾個女咁做啊？ 係啊。 咁跟住咧，呢、這个中介富人咧，心生一计就系咁样咧，我不如帮你揾个妈妈出嚟吓，阿妈都可以揾到个出嚟咁神通广大，系啊嗱，总之咧，你有咩喺手先？我有一套嗰啲楼契嘅副本，得啦，纸得咳可以攞出嚟先。咁另外咧揾咗第三女主角啊， 就系、是、嗰个揾出嚟嘅妈妈啦， 系啦，呢、這个女主角本身嘅身世咧。 都有啲真係經歷嘅、 嗯 啊、好似係尖沙咀名女校喎，唔知點解後來又做過紀律部隊及其他行業啦，咁、嗯、啊輾轉，咁啊出嚟做呢個 extra 呢個咁嘅啊臨記角色。 嗯， 咁於是咧，一行三人咧，即係賭博富人啦，嗯、加埋阿中介咧、 嗯， 加埋呢個臨時演員咧，扮阿媽咧，就去到呢個財務公司有中介咧，咁啊上去傾啦。傾完之後咧，啊，竟然咧咁老江湖嗰啲中介咧， 成功借到啊！ 係咯，咁啊帶咗佢正式借錢個間啊簽啦，咁樣。咁啊及後啊，每個月要還款噶嘛。还下，咦？点解唔还呢？于是就追究啦。啊，竟然咧咁合法地咧，就送官救治报警咁、 哦、 样。 哦。 咁啊，警方查出嚟咧，哇！发觉原来用啲假嘢啊，咁啊和盘托出啦吓。咁、啊、于是告咗佢哋啦。 嗯。 问题咧就告咗上法庭之后咧，又衍生第二啲故事喎。啊，你知啦，香港地虽然每个星期而家都好多人走去法庭嗰度申请呢个财务公司牌。 嗯。 咁但係做得財務公司即係開得呢啲檔嘅呢，咁當然就唔敢講話係咪善男信女啦，但一定都有多少神通廣大，咁就唔係呀，普通人家先隨便做㗎嘛。咁、 嗯、 調查之後發現呢，亦都送咗上去法庭一件案呢，就係、是、原來財務公司呢就唔係淨係同呢個賭博夫人及其母親即係假嗰個呢就簽嗰啲借貸文件， 嗯，仲簽咗乜嘢啊？ 啊，實整成層樓咧，簽埋買賣文件。 嚇、啊，賣咗俾邊個啊？ 啊，咁啊揾個買家啦，咁樣，咁啊睇個買家有乜人咧？咁又係一個人頭嚟嘅，即係揾人出嚟扮嘅。 嗯， 點解咧？嗰個買家原來以前咧就試過係華僑嚟嘅，喺香港啊流落，咁啊試過一次謀殺案， 哇， 啊、有罪判咗終身監禁，原來出得翻嚟嘅， 嗯， 咁啊冇咩其他行業好做，咪做下呢個買家咯， 嗯， 啊、好啦，咁究竟係喺法庭咧都可唔可以證實得到財務公司咁純情係俾人哋欺騙呢？咁啊，咁、嗯、啊法官睇落，哇，乜真係好似一塌糊涂咁嘅样， 直头好似一个剧本一样啦。 系啊，虽然咧人啊想呃佢，佢又唔知道有冇想呃人，咁啊咪大团圆结局咯，咁啊冇事咯。 全部都冇事。 嗱，财务公司唔会有事噶，咁佢净系话即系还唔到钱啊，卖楼啫嘛， 系 咪、 啊？ 咁、 啊、 但 系 又要咧，即系如果定到罪吓、啊，定到嗰三个女主角罪嘅话，咁法庭都要。接受啊，信納啊，財務公司嗰啲上嚟嘅職員啊、演員啊，全部都係誠實可靠嚇、啊，即係將事實嘅真相全面披露噶嘛。咁、 嗯、 聽下聽下，有啲人唔講得，嗰啲又話唔知道，呢啲又唔記得嚇，咁、啊、有啲人唔講得噶嘛。咁、啊、最終，唉、哎，今日疑點利益咪歸 於被告啦。 係咯，咁嗰三位女士，唉、哎，一就下次唔好咁中意賭博啦。 嗯、 二啊，第二嗰個唔好去博啦，因為即使今次啊定唔到罪啫，財務公司未必就咁算啊嘛。咁、 嗯、 啊，至於嗰位想做臨記嘅，咪走去睇下電台、電視台有冇演員做下咯，唔好做呢啲啦。 嗯，果然係一單峰迴路轉、曲折離奇嘅案件啊！ 好似人生咁啊！ 咁不過希望咧，大家聽完之後咧，即係要警惕一下啦。首先，你唔會借錢，就唔會搞成咁多呢啲咁嘅故事啦。咁所以就踏實啲做嘢好過啦。 生活踏實啲啊，唔好咁奢華，咪唔使借咯。嗰、 嗯、 啲包包啊，嗰啲啊食嘅嘢啊，唔使買咁貴嘅。 我用紙袋翻工就大咗咪。 唉，以前咧就係啲人買包橙去探人咧，都有條紅繩咧，有個雞皮紙袋啊，而家都冇添。啊，求求其其，唔系揾支橡筋勒住啦，悭啲啦。 好啦，今次就讲住咁多先，唔该晒大咒咪， 唔该 Barbie。 从来活在畏惧中，不敢进取，长年累月困在堡垒，隔着围墙，现在到未来，未敢冲出去，看守到。来往，恐怕踏出未见曙光。一把枪。 23分，佢系赵慧珊啊，即系阿卡嘅 Fearless。 我是阿欧，无论股市上上落落，就算心情起起跌跌，最重要是俾一个笑容自己。 好啦，7:23嘅时间，早晨，中哥，早晨啊，欧， 你好啊，小马， 点啊？我又系嗰句啊，唔讲早，点啊？ 点啊？ 点啊？你就点答咧？ 我谂住点啊？你几好啊？用翻崔杰彤嘅时候先出呢招嘛？我谂住用你好白元豪啊， 你好。系、哦，你好白元浩， 你好啊，钟哥， 你好白元浩， 新 item， 新 item， 咦系，新环节名就咁出嚟啦， 一号啊， 又得啫，嗱、今日咧，我哋开头7:30之前咧，就我哋三个都系男士坐喺度咧，有啲嘢倾下最好啦， 好 系咩咧？关于我哋嘅身高问题，哇！啱啱咧，我又见到咧就出咗一个最新咧，就系讲到亚洲人咧，特别有讲到提及到咧，就系中国人佢嗰个身高平均嘅身高系几多？咁我一睇嘅时候咧，唉，15、16，揿唔揿入去睇好咧？咁样 中国人嚟讲咧，又唔算太矮，香港人咧就有少少窄，因为南方人同北方人 冇错啦， 有啲分别啊嘛。 点解要咁介意自己嘅身高？ 介意啦， 细路仔先介意嘅啫。 我由细到大都介意，其实我到而家我都系介意紧。我唔够高， 我过咗25岁之后我唔介意， 因为你已经够高啊嘛，钟哥。 当然唔系啦，我都矮，我5尺6啫嘛。 我入咗行之后就唔介意啦，因为我发现所有人都高过我嘅， 冇所谓，高一寸少， 冇所谓，小问题。 男人唔系计身高，男人系计个智慧高唔高嘅、 哦。有啲人讲话男人系计个财富厚唔厚， 呢、个当然亦都系咩啦。咁、如果你追求物质上嘅丰盛咁啊，梗系计究竟有几多个零啦后边，即系个存折。 系 咁，我喺精神上嗰啲我就计嗰、嗰個智慧有幾高嘅啫，唔使咁擔心 嘅係嘛？ 不過呢個高度嘅報告我都真係想聽。 不過都過嚟睇， 我哋都望一望先。嗱，中國19歲，佢哋以19歲嘅界別去到做呢一個嘅尺啊，男女平均身高咧就以前咧就係矮啲嘅，係咁啊！而家因為都係好多研究咗，因為營養好咗啦，係咪？咁啊，識得運動，即係運動真係要好講科學嘅。你亂咁，譬如我淨係舉重嘅咁樣，都係運動啊。咁你点会高啊？系咪？即系要有一啲适当嘅运动配合之后咧，啊，话到中国19岁男女平均嘅身高已经超越咗南韩、北韩同埋日本，位列咧就系东亚第一咁样。好啦，呢个当然值得开心啦。咁虽然。 虽然唔系我哋三个，虽然唔系我哋三个， 我始终高极有个谱噶嘛。你本身嗰个种族嘅 DNA 个基因系咁样，系咁高，大约你唔会甩得去边。 系喂，但系咧，我细个睇嗰啲新闻咧，又或者叫做嗰啲电影咧，成日咧，我细个睇嘅时候成日都话嘲笑日本人，哦佢哋好矮噶咁样。我睇好多呢啲嘅，但系咧，即系当我越嚟越接触啲唔同地方嘅人，我发觉都唔系日本人其实。 咁日本人系越嚟越高嘛， 真系越嚟越高，同埋越嚟越科添。 系啊，呢个同个历史又有关系噶嘛， 同埋即系我依家睇多咗日本职业足球联赛咧，咁我见到咧好多巴西嗰啲啊，即系卢比道叔叔嗰啲咧，过咗日本生活啦，跟住发展有下一代啦，跟住好多巴日混血儿啊，咁所以佢哋哇个体格咧都系深厚像卜卜又高大咁样咯，就可能有一个咁嘅情况出现。不过你话喂，如果啊中哥去地方去得多啊，世界各地啦，你觉得？边个国家嘅人，你去到嘅时候，哇，个个都咁高嘅，我哋好似小人国咁样。 如果你成个地方计咧，如果成个地方计咧，咁可能真系美国嘅， 美国， 又或者系德国啦， 荷兰啊，我印象 荷兰，荷兰啊，冰岛啊， 系啊， 丹麦啊，我丹麦人都真系又高， 系咪？你个别即系个别例子噶嘛？譬如我中国比一个姚明， 姚明你一个 打10个啊， 咁啊， 即系好难一概而喻嘅。 系咁啊，姚明嗰个梗系特别高啦。好啦，咁佢哋都话到咧，中国男性嘅身高咧，而家平均嚟讲啦吓，咁啊话都系175.7厘米， 175.7， 平均我已经唔达标啦，一睇到呢度我个人都沉一沉，真系阴功。好啦，女性咧就系163.5cm，咁啊其实佢哋嚟讲已经系叫比以前嘅数据咧就高咗好多噶咯。好啦，咁我哋头先亦都话到话有全球嗰个男性同埋女性平均身高，我哋头先有估过啦，系咪？好啦，睇下我哋自己中唔中先。好啦，最高嘅国家系边个咧？就系、是、 荷蘭喎、 啊，真係啊！ 頭先 荷蘭長人啊嘛， 嗯、 由細聽到大嘅，係 啊， 聽就咁聽啊嚇。其實我未去過荷蘭，都睇紀錄片、嗯、或者睇啲旅遊特輯見到嘅啫、嗯 嗯。好，跟住咧嗱，佢哋幾高咧？就183.8cm，即係其實基本上都夠六尺㗎啦。佢哋嗰啲女性嚟講咧，就170.4cm，即係如果譬如我嘅身高去到荷蘭嘅話咧。我頂籠都係同我哋啲女士係平排嘅啫，係、 嗯、 啦，咁啊都叫，唉，算啦，睇唔真高亦都唔好提咁多啦。好啦，跟住咧就係、東帝汶嘅男性咧，全球最矮嘅， 嗯， 好啦，最矮嘅男性佢哋嗰個身高會係幾多咧？160.1cm，女性嘅平均身高最矮嘅國家咧就係危地馬拉。咁有幾多呢就係、是、150.9cm 嘅，係、 嗯、 啦，咁都係頭先鐘哥都講得啱啊。嗰個基因呢其實好多時已經取決咗佢本身嘅身高， 同埋再加上飲食呢即係可能荷蘭又食嗰啲乳製品啊、嗯，即係嗰啲芝士啊、牛奶嗰啲多啲啦。唔知係咪對嗰啲骨絡生長有幫助？ 咁當然啦，你話一寸半寸咁實會幫到咁，但係如果你話要突然間高一尺咁， 唉，好難 啦，冇可能噶啦， 高個真係好難，係啊，唔好諗啦嚇。咁、嗯、大家身高嘅嘢咧就適隨轉變啦，唔好太過著意啦。好，好快脆咧，就會時間去到早上嘅7:30啦。 每朝6:00到10:00，梁榮忠、崔傑彤、阿歐、林慧、白元浩，香港電台第二台。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表示，立法会部分反对派议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有关决定之后，宣布所谓总辞，再次表明和中央顽固对抗的立场，是对中央权力和基本法权威公然挑战予以严厉谴责。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宣布郭荣亨等四位议员丧失资格，维护法治和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有利立法机构有序运作和社会稳定。部分反对派议员污蔑为政治打压，将议员职务作为政治操弄工具，策动总辞，充分暴露为政治私利而罔顾市民利益的本性，实际上是对抗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发言人说，要正告这部分反对派议员以此鼓动激进抗争，乞求外部势力干预，再次将香港拖入乱局，是打错算盘。而一部分被标签为反对派的议员选择继续履行职责，这样的明智之举值得肯定。美国佐治亚州宣布利用人手重新点算选票，州务卿拉芬斯帕格表示，期望重新点算选票的程序周末开始，预计11月20日完成。根据推算，已经宣布胜选的拜登在佐治亚州领先寻求连任的总统特朗普14,000票，佐治亚州有16张选举人票。全球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超过5,100,000宗，世卫数字显示确诊病例较对上一日增加49万。美国确诊个案超过1,000,000，纽约州长葛毛宣布新一轮防控措施，避免疫情进一步扩散。葛毛要求州内的酒吧、食肆和健身中心每晚10点暂停营业，参加私人聚会的人数限制在10人，措施将在当地星期五生效。纽约市长白思豪形容是阻止第二波疫情的最后机会。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干燥，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稍后同埋周末期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就排到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啦，车龙就排队井栏树；而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窝打路道翻沙田啦，九龙塘会一段车多。咁另外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法国医院对开呢一段都系慢车；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宝达村一段塞，龙尾排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新界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啦，哈勞國際學校對開呢一段繁忙啊，龍尾排到去福亨村；而全錦公路落翻去全錦交匯處擠塞，龍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龍啦，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塞，車龍排到去沙田污水處理廠。咁最後就係吐露港公路去九龍啦，近住元洲仔一段都係車多嘅。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 当要进入密闭空间做嘢，事前要委任已接受认可安全训练的合资格人士，对密闭空间的工作进行危险评估，然后制定安全措施，发出工作许可证。 在密闭空间做嘢的工友，事前要接受认可的核准工人安全训练。进行密闭空间工作前，要做好隔离，即是要截断和锁好在密闭空间造成危险的机械设备电源。 我知道仲要检查密闭空间入口的面积是否足够俾佩戴安全设备的工友容易进出，同埋万一发生紧急事故嗰阵，系咪能够为工友提供安全的逃生途径？ 啱啦，合资格人士仲要测试密闭空间里面的空气，确保空气冇有毒、易燃、爆炸性的气体，同埋氧气足唔足够。当然，仲要为工友提供足够的通风装置。确保有新鲜空气的供应， 工友还要根据危险评估报告的建议，用认可的呼吸器和提供合适的救援装备，例如安全带、救生绳、有吊重机的开脚式三脚架、复苏器和紧急照明等装备。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通识六十秒。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7:37啊，早晨钟哥，早晨啊，哦，早晨晨光嘅听众， 点啊 ，Kitty， 喂，你记唔记得咧？有一日咧，我谂系上个礼拜度啦，我咪提过嗰个旅行泡泡嘅，旅行气泡嘅，唔记得咗啦， 唔记得， 即系同新加坡嗰、那个， 系啊， 我你话啦嘛，唔好样样嘢都咁上心啊嘛， 冇， 系咩？忘记啦，有讲过呢一 样，系，因为我见佢呢排好紧张，成日都好绷紧噶嘛，我话咁你放松啲啦，咁佢真系唔记得晒， 唔记得晒所有嘢， 唔紧要，我就系负责提翻。 翻嚟嘅，因为咧有新嘅 update 啦，已经。 泡泡啊！ 系啊，泡泡啊！寻日咧佢就港府啦，就同呢个新加坡两边嘅政府咧就同步宣布咗双边嘅旅游气泡啦。咁啊，今朝咧想同大家即系讲下详细个情况系点样，几时会 touch wood 唔好彩嘅时候呢个泡泡就会爆破，或者你真系好想骑住呢个泡泡过去新加坡嘅时候咧，有啲咩手续要做咧？咁啊，持有两地互认嘅病毒测试嘅旅客咧，由今个月嘅22号开始往来就无需要接受强制检疫啦。咁不过咧都要必须系乘搭专属嘅航班嘅。咁而家暂时咧个航班就系一日一班，咁啊200个名额。咁可以同大家咧讲下，即系嗰个详细嘅检疫系点样做嘅。嗱，首先咧佢就话检疫咧佢有两边都认可嘅辖下10几间嘅一啲检测中心啦。咁亦都有咧，嗱，我可以同你讲个价钱啦。 系 旅客出发之前嘅72小时之内咧，就要去两地互认嘅19个检测医疗机构，又或者去4个社区检测中心嘅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嗰度咧，就攞一个阴性嘅结果，系啦，72小时之内啊吓。咁跟住咧，如果你去嗰4个社区检测中心咧，那个检测费用就相对低啲啦，就240蚊港币。咁旅客咧就要确认出发之前嘅14日系冇去过新加坡或者香港以外嘅地方。出发之前的7至30日你亦都要申请一个叫做航空通行证的东西。哦、好了，到你去到新加坡那边，即我当你在香港出发啦。3日之内就要填写和提交一张叫做 SG Arrival Card， 就是新加坡电子入境卡，这个是需要填写的。咁呢一個嘅氣泡旅客咧，就好似頭先咁講啦，要坐一個專機過去啦。氣泡生效初期咧，就每日一班，名額200人。咁我諗佢係睇下個情況，再去調動啦。咁去到新加坡之後咧，72个鐘頭之內就唔需要進行呢個復檢噶啦，因為本身你已經 搞掂曬啦， 搞掂咗一個結果俾咗佢啦嘛。但係72小時之內啫，即係你 stay 3日咧，就唔需要再檢測。 嗯。 咁如果你去到嗰边係逗留超过72小时嘅话咧，就要去到当地嘅指定医疗机构进行一个检测，咁费用咧就係200至300蚊嘅波币喎。 係啊， 即係大概1000蚊。 嗱，一阵我先帮大家埋单计数，究竟最平或者大概要几多钱就飞到新加坡玩完一转翻嚟，斋做检测同埋机票好嘛？ 系3日内同埋3日外咧， 系啦，你 继续 讲埋 个 流程先。 系啦，个流程咧，嗱，你去到嗰边咧就必须要下载同埋登记，用一个叫做合力追踪 Trace Together 嘅 app。咁喺旅行期间咧就要保持呢个程式系开启嘅，即系佢追踪住你啦。咁亦都去到嗰边嘅时候咧，你要跟翻当地嘅一啲限聚令啊、防疫措施啊，包括而家所推出嘅5人限聚令。咁好啦，翻到嚟香港之后又点咧？需要喺机场嗰度进行检测嘅，就俾499蚊嘅快速检测费用。咁禁区内指定嘅位置等候检测结果啦。咁跟住检测完啊，你 OK 啦，冇事就可以离开机场啦。咁如果两地冇关联本地个案，7日嘅移动平均数字，我谂即系佢拉翻个 curve 咁样啦，都系超过每日5宗嘅话咧，咁呢个气泡安排咧就会暂停2个礼拜啦。即是话如果佢 feel 就瓦解啦，嗰、那个气泡就俾人督爆咗啦。 暂时啦，暂时啦，系啦。咁如果可能情况又再好翻嘅时候，唔知又会唔会又整翻个泡泡出嚟咁、 okay, 样咯？ 钟哥。听完之后点啊？ 你有冇留意我一路冇出声啊？ 系，你计紧数啊？ 唔系啊， 好多步骤。 系啊，因为啲数留翻俾 O K。 一阵我讲啲数。 太多步骤啊！ 系， 太多步骤。咁通常咧，譬如以前我哋去新加坡咧，咁我哋通常留几耐咧？3日咯。 哦，咁3日2夜又 O K 喎。 系3日2夜啦。 咁啊，起码少咗过去嗰边要再检测多一次个费用。 因为再留咧。你又唔知去邊嘅啦，即係新加坡 玩曬啦，玩曬啦，已經係 好啦。但係問題係個限聚令，你去到如果有限聚令，咁我可以去得邊咧？嗱，呢個又係問題啦。 食碗甩沙都得嘅，我深信。 每日200个名额咧，我覺得係因為而家當係一個開始，慢慢嚟啦。因為每日200个名额對成個旅遊業咧，基本上係即係免嗰浸都未夠啊，即係幫唔到件事噶嘛。可能係令到有啲人，可能係公幹又好，或者有啲事又好，可以。即係處理咗去，即係可能去到當地處理咗先，幫助一啲真係有需要嘅人。咁但係如果對成件事咧，我就覺得真係遊客嚟講， 会唔会系一个好嘅吸引啊？ 系， 第一开头都系一个试下水温嘅。 同埋第一样嘢，你话喺香港要去攞一个阴性嘅检测结 果 啊嘛，即系咪好似去买咁啊？小姐，唔该，我要一个阴性嘅检测结果，唔该、哦，你冇得咁卖噶嘛？如果验咗之后，先生唔好意思。你阳性喎、啊，哇！即刻就拉咗你。 系啊，或者你自己都惊啦，或者唔想惹到人啦、啊。好啦，埋单计数，机票咧大概3000蚊到啦。咁啊CX 啦咁样。咁啊出发前嘅检测好似头先钟哥咁样、你 check 自己阴性定阳性240蚊啦。 最平嗰阵 系。新加坡嘅检测费用1150蚊啦。即系你头先 讲。三日以外就需要再检测嘅。 系啦，三日以内嘅都要基本要俾1150蚊嘅。呢个系新加坡方面嘅检测费用嚟嘅。翻香港嘅检测费用咧就499蚊。咁你头先讲咧话 stay 多过三日咧，再要加多200至400蚊波子。系啦，咁样即系又系千零蚊噶啦，最平咧埋单计数啊，有旅游网站做咗啦，4840蚊就 系 个结果啦。 斋系咩啫？ 系斋机票未计洗费，未计住宿啊吓。总之5000蚊就飞一转新加坡，唔包住啊吓，唔包食咁样。咁啊，你自己睇下系咪究竟咁对新加坡有情意结啦？不过我觉得钟哥讲得啱嘅，有啲朋友真系哇， 我真 系 有需要啊嘛。 系啦，屋企人喺新加坡，你要 太耐冇见， 系啦，或者上年买咗搭楼喺新加坡。到依家 有冇水浸咧？ 系未签约， 即系我谂暂时未必系咁 friend 啊，对真系旅游嘅朋友，即系可能真系有需要嘅朋友系会紧要啲。 系，琴日个确诊数字又再回升翻咧，佢讲完旅游气泡，琴日又变翻20宗啦。 系啊， 再讲一两讲都唔知真系点算。 喂，但系咁，如果真系啊，即系因为而家佢都系讲紧，如果真系成行嘅话咧，就系22号今个月嘅22号开始啦。咁咧，佢哋就會覺得，喂，唔得喎，呢個都係一個標誌性嘅即係日子嚟噶嘛。咁所以咧，如果你真係乘坐呢一個嘅氣泡過去新加坡，又或者嗰邊過嚟啦，都有一份特別嘅手信俾你留念噶。咁我又俾你估下啦。 即係如果有啲咩事，免費住酒店14日， 應該係飲飲食食嘢嚟嘅，班蘭蛋糕一件啊嗰啲咁啊，係咪啊？ 其實係。可以重用嘅口罩一個，但係咧佢係特別設計嘅。 你做咩咁樣突然間低沉咗啫？口罩係份心意嚟嘅啫。 唔係，我哋要即係抑揚頓挫嘛。而家醒啦。嗱，佢呢個口罩咧有個特別設計嘅，要紀念住呢兩個地方嘅緊密合作啊嘛。咁所以咧，你就幻想呢個口罩嘅設計咧，將佢劏開一半， 1122咁樣啊寫住， 唔係 1122 左邊寫住 HK， 跟住嗰邊寫住 SG 咁樣咯，類似新加坡 嗰個。其實 嗰 個概念咧，就真係一邊係印住咗代表住香港一啲地方嘅圖案，咁一邊咧就印住新加坡嘅一啲特色嘅圖案。 哦，即係魚尾獅再加香港最出名係乜嘢啊？ 是咩咧？ 獅子山咯， 我就係想問你啦。嗱，佢咧香港嗰邊咧就係紅色嘅，咁就有鐘樓啦，有中銀大廈等等一啲標誌嘅建築物。嗱，右邊咧就係白色嘅，就代表新加坡。咁啊，就印咗魚尾獅啦，濱海灣花園啦，同埋金沙酒店嘅。咁佢亦都有話啦，嗱，你哋搭嘅就係一個專屬嘅航班過去啦。咁所以咧，亦都會喺呢個航班上面安排一啲特色嘅空中餐線，包含曬兩地嘅美食。 我以為佢安排啲特色嘅空中小姐， 特色嘅空中小姐，新加坡方面熱情馬拉人， 買馬拉就馬拉，咁啊 差唔多 或者空中先生嗰啲咁樣啊。 咁本身都特色嘅系啦，每个人都有佢哋嘅特色嘅，咁 okay, 所以你都可以享受一下。 贵咗啲啦，不过头先埋单计数真系嘅，即系你话5000蚊，我自己都几中意新加坡嘅，但系都第一冇假期咧，第二就系话喂5000蚊飞一转，乜都未包，可能个洗费加埋成10000蚊嘅，除非真系有紧要事同埋、 你又唔使担心啊，我呢一样吓，点解咧？因为大家饿咗一年啊嘛，而家咩报复性旅行啊嘛，即系我储埋咁多钱做咩啊？去洗咯， 系啊， 洗喺边度啊？我而家呢度使5000蚊，我豪俾你，即係可能係咁樣 啊。既然你話開使，我有朋友咧就喺啊機場嗰度做 duty free 佢話半年冇開工啦。咁大家咧先喺呢個 duty free 嗰度 洗一洗先， 點都買啲嘢唇膏好啊。面膜 護膚品好啊， 乜都好啊，包包好啊，你趁輕下，本身趁輕下香港經濟先，你先好飛過去喺新加坡度使錢，唔該，靠下大家啫。 都唔好話淨係duty free 嘅，即係就算係喺機場裏邊嘅食肆，我相信呢一段時間裏邊都 已經都有啲係砸曬啦。 我朋友即係好現況嘅，即係做 duty free 名店嘅原先啊嚇，咁啊，哇，好等企喺度等收錢，跟住到今年係成半年冇開工，跟住依家調咗去另一間鋪頭嗰度做，跟住遲啲即係好似 Kitty 咁樣講，十一月零又有機會調翻去機場，但係調翻去機場冇用啊，即係人哋過嚟得200個人，你好似要將嗰200個人每個人 mark 住， 你過嚟嘅客 會唔會入嚟咧？即係一過完關之外咧，有啲名店嘅人，小姐買唔買手袋啊？先生買唔買 card holder 啊？咁樣買唔買皮鞋啊？咁樣咁，但係我深信大家一出境嘅時候冇諗住買嘢噶嘛，喺香港個機場嘅時候，咁所以咧我就有個温馨提示，大家如果可以用錢咧，喺香港用翻啲先。 即係如果你都真係好想使錢嘅話，記得 係幫下自己人。 講下又講題外話嗱，如果你當你而家啱啱開始翻有個氣泡，咁你去到當地旅行，咁你會諗住使幾多錢咧？ 嗱，你儲咗幾多錢？ 你會諗住豪花，因為調翻轉頭，如果即係每一個地方人都一樣啦，你會呢一段期間你會見到好少遊客噶啦嘛，甚至乎零啦。好啦，咁你去到見到突然間有個遊客入嚟，你會覺得佢係你過嚟係咁樣行下，定還是入嚟報復性消費先？ 哦， 即係你作為一個 sales， 咁我究竟應該用咩態度對你咧？諗住哇，你咁耐冇見，使多啲啊，大佬！定還是算啦算啦，係咁依你行下就算啦，唔買唔緊要啦。 你再行下，我連份工都冇咗啦。我梗係話先生係時候啦，我哋有無限嘅優惠，買一送二十 咁 樣 就麻煩啦，係咪？即係如果我真係參加咗呢個氣泡，我諗住同平時我去旅行一樣。我諗住使一百幾十嘅啫，係計住嘅。咁但係原來你以為咁耐冇見我，諗住我會使翻多啲，我又唔係嘅時候，咁大家對即係嗰個 期望落差， 合理期望就有落差嘛。係 啊， 咁就唔係幾好啦。 係，所以即係希望大家都管理下自己嘅財富先啦。 所以咧，即係咁多位，如果你第一次，唔係第一次，如果你即係諗住參加 旅遊氣泡， 去泡或者去到一啲當地嘅地方想買嘢嘅時候，入去先講一句説話。我入嚟睇下嘅啫，入嚟睇下嘅啫。 炸的其實八八八八，食碌老細，他很嚴厲，包空賣藝，懂得下跪。智慧走出国际 ，EQ 废，偏偏幸运升职受惠，不外乎雌激素自然捍卫，无心耻笑别人身体，无心广播不过倾偈，也会当真要有味道。他的语气收收搭搭，声声作客，他的爱语千千万万，轰轰烈烈。是是非非水深个女人，朝朝暮暮吵吵闹闹，不外乎雌激素突然放大，人生险护未能松懈，无心耻笑念头不坏。只会也许需要积口得守住秘密，恶言增添千个万个口业，世界对待女人当太面。 早上时间7:51，听日有邓小巧的新歌《面》。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神光第一线。 好啦，听到你哋头先喺度讲话，哇，去旅行，哇，啲机票又话几钱几钱，即刻喺度谂，喂，有冇办法咧？即系搵多个钱傍身，咁啊，除咗系自己日常开支之外，跟住去旅行嘅时候可以使多个钱啦，开心啲啊嘛，有得消费下。 呢人真系啊？ 点啊？ 平时都应该谂呢一样嘢啦，平时唔谂啊，即系哦，而家要去旅行，你先去搵啊， 临急抱佛脚系嘛？ 太子啊，平时都要谂啊呢样， 都好过唔谂啊，系咪先？好啦，咁但系咧，原来我谂住搵多嘅钱嘅时候咧，如果喺内地咧就未必得噶，点解咧？佢哋有一个新嘅叫做健康法规咧。 睇上嚟咧都幾特別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佢話到而家咧喺內地方面有好多人嘅工作咧，實在係太辛苦啦。而且咧就不斷咁樣加班，就影響咗佢哋嘅健康。好啦，於是乎咧就做咗一條嘅規例出嚟咧，就話到某一啲嘅工種啊，例如係勞動嘅工種，就唔準佢哋咧係過度 OT。如果過度 OT 嘅話咧，即係佢哋每一個某一個星期已經限定咗佢哋嗰個工作嘅時數啦。過咗嘅話咧，個僱主一定要放佢哋假，一定要俾佢哋走，就唔可以俾佢哋咧就過度去到咧就係工作。如果唔係就會影響佢哋健康。 佢想做都唔得。 你講得啱啦。 但我想問佢嗰個時數合唔合理先？因為我驟耳聽咧係保障員工嘅一條法例嚟嘅。 係啊，保障員工㗎。 即係令到佢哋，因為知道有時睇新聞你都知啦，有啲其他國家嘅人因為要不停 OT 咧，會令到佢哋即係身心都出現一啲毛病㗎嘛，係啦。 即係勞動死咁樣。 係啦，咁所以呢一個佢時數如果真係唔影響大家生計嘅話，其實係一條好嘅例嚟嘅。 係啊，保障啊，因為其實原來內地方面咧，佢哋有一個叫做概念同外。或者香港可能未必一样，就是那个工作的态度。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就是想着用那个工作量和工作时数去跟那个的人工去挂钩的。但有时候我们未必的嘛。 勤工奖嘛。 是啦是啦，没错，这个 concept 他们很强的。但如果你说有些公司可能他们会用你帮公司赚到多少钱，又或者是用你那个表现甚至乎职能，未必是跟你那个工作时数或者是你那个工作量即多与少而同你的人工挂钩的。咁在内地方面可能他们会叫做刚才中国觉得啱，即是个勤工奖。其实这件事呢喺華人， 我細細個已經用賺嘅呢啲錢啦。 嗰個 concept 咪 好強 啊！ 咁所以咧，即係大家可能就要諗，喂，如果佢哋嗰個勤工獎嘅概念咁強嘅話，要實施呢個健康法得唔得啊？咁樣，佢哋而家咧好多時咧，啲人就話到，嗰個工作量其實基本上每一日咧係要去到12小時，而佢哋係6天工作嘅，所以佢哋就想將呢一個嘅叫做工作量咧就減低。咁例如每一日嗰个工作量咧，只系去到9小時，咁都系6天工作嘅咁样。咁有好多唔同建议啦。 先要讲咗系究竟你呢个体力劳动咧，系体力劳动到去边个程度啊？ 即系佢规范嘅职业系边啲职业先？ 如果真系即系好大体力劳动，即系譬如真系要喺一啲户外工厂 建筑嘅 建筑嘅嗱。嗰啲真係需要小心啲，咁真係可能12小時係會偏長。點解咧？ 攰啊！ 因為佢哋嗰啲一體能上下跌，直接影響咗生命啊嘛。 係啊係 咁如果你話喺工廠裏邊，如果純粹做包裝嘅，咁嗰啲又唔算係好嚴謹嘅體力勞動啊。咁嗰啲又可能唔同噶嘛。主要需要睇咗個工種係咪真係好需要呢一樣嘢先。 佢哋咧就冇寫到明到底邊一個嘅工種啦。不過佢哋就話嗰啲健康條例咧，就希望可以令到大家咧就正視翻一樣嘢，就係、是。那個工作的結構，就不想大家還有一個 concept， 就是剛才我們經常說的，就是勤工獎的 concept，因為是應該用那個工作的質量去到斷定那個人所得到的金錢回報有多 少。先說另一件事，如果這個呢你介紹回昨天那個瞓個每日瞓半個鐘頭嗰個俾佢哋先，有乜問題啫？我每日瞓半個鐘頭都 OK 嘅，我唔使瞓咁多嘅。喂，咁嗰度啲人啊，開咗成個咩會又好，咩團體又好，都係話俾你聽，每個人唔使瞓咁多嘅。話俾咁佢而家同呢個咪即係對著幹。 尋日嗰個我肯定嗱，我自己都要祝福尋日嗰位日本人啦，係咪？我都希望佢長命百歲。但係如果咁樣工作，即係咁樣瞓覺瞓，我都真係擔心。 但係咁樣啊，等我講翻句公道説話。 好啊， 我 幾公道啊？ 嗱，除咗瞓覺同埋做嘢，其實仲有好多嘢㗎嘛。 要玩噶嘛？ 嗱，即系有几样嘢噶，唔系即系虽然你可能瞓半个钟，咁但系都唔代表我其他嗰23.5小時咧系。 琴日佢小白讲嗰个就系话，点解可以唔瞓觉啊？因为有嘢做啊嘛， 不断有嘢做，同埋唔系啊，佢除咗有嘢做之外，佢仲有嘢玩啦、啊。即系总之系有一啲嘅事情，令到佢可以将嗰个目标就转移咗去嗰件事上面。 即系其实你仲可以将啲时间去做你嘅兴趣啊，或者陪屋企人啊，即系打你嘅家头细务啊，即系好多嘢可以兼顾。咁我觉得其实呢一个咧，除咗法例啦，最紧要系公司里面嗰个管理层嘅文化咯。即系你就如而家即系我哋呢个咁样咁现代嘅社会啦，叫做成日都话啊，唔系你留喺度即系做得耐就代表你勤力，你叻嘅就早早就做完啦，就代表你有效率啦。虽然成日都系咁讲啊，但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同我讲，喂，我老细未走，我转头，我迟少少先嚟食饭。 你唔使咁细声讲啊，你细再细声啲我都听到。 系啊，即系仲系有呢一啲嘅文化喺度。咁当然我谂系点听死唔同。 嘅公司啦，系咪？ 我同你讲啊， 点啊？ 你咁样嘅思维模式，只系证明你继续系一个打工仔嘅思维模式。 咁我应该点咧？ 如果你谂下，你作为老细，你见到个员工，你会用乜嘢衡量佢嘅工作能力啊？ 咁系佢表现咯。 好啦好啦，咁如果你话工作表现咧，好难计啊，即系 uncountable 啊嘛，数数唔到啊嘛。咁你会点样睇啊？究竟你留喺公司几耐时间咯？ 系， 即系因为譬如你留低两个钟，留低十个钟，呢、這个就系 countable 计到啊嘛。咁、通常老细都会话啊，你做唔走，你一定好勤力啦， 睇打卡咁样， 必定有呢个谂法噶嘛。如果唔系，原来阿强佢两个钟头已经做晒八个钟头嘅嘢，跟住就个老板永远都会觉得啊，点解你咁懒嘅？两个钟头你就走， 咪就话呢啲老板唔够醒咯、 啊。好啦，咁当你系老板嘅时候，其实你点样衡量？其实你都系会用翻呢个方法。 但系有啲老板会觉得，咦？譬如崔杰同留咗喺公司十个钟，但系佢大部分时间都系做自己嘢，甚至乎攞埋公司啲电去插埋佢粒电， 又影印又剩咁。 系啊，你当然唔可以俾个老细知道你坐喺度做自己， 全部喺度影印就系自己嗰啲嘢嚟嘅。 你唔可以咁样啦。咁所以去到最后，你都系要用翻呢一个方法，喺度几耐。你見到我幾多個鐘頭喺呢度？呢、個就係個指標咯。 但係呢個係咪一個鬼局咧、哦？即係老闆就係脱離唔到咁樣噶啦。係 啊，你唔使即係當你係打工仔，我梗係覺得我使乜留喺度咁耐啫。總之我要做嘅嘢，你唔好理我幾耐時間做完，我必定做完就得啦。咁、但係你當你去到管理階層嘅時候，你又會諗嚇、啊，你咁快做完係咪做得好㗎？咁、你又會諗㗎啦嘛。咁點解你唔用長啲時間呢？又或者你用兩個鐘頭做完，跟住佢就話你仲有嗰六個鐘頭。点解你唔 double check？、即系你又会系去翻个陷阱嗰边 啊！哇！所以其实老板呢啲心态咧，我谂其实唔止喺公司应用，你而家 work from home 咧，都要再谂一谂佢，睇下得唔得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晨光第一句。 我今日好攰啊，阿仔啲功课你自己教佢啦。 妈妈，爸爸今日唔翻嚟食啊，你翻唔翻啊？ 美国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当·艾默生曾经讲过：一百个男人能够建立一个营地，但要建立一个家，非得有一个女人不可。 今日起身讲嘅第一句，不妨就系同屋企人讲一声：爸爸妈妈，你哋两个系最好嘅。 防控措施避免疫情进一步扩散，国务要求州内的酒吧、食肆和健身中心每晚十点暂停营业，参加私人聚会的人数限制在十人，措施将在当地星期五生效。纽约市长白思豪形容是阻止第二波疫情的最后机会。加州和中西部分的州份早前已经宣布加强防疫措施，避免疫情蔓延。日经平均指数报25,467点，升11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5.1美元，卖出1,865.6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5，日元105.42，瑞士法郎0.917，加元1.306，人民币6.632，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78，欧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今早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19.9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上午8点，强台风环高集结在马尼拉西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进入南海中部。本港今日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稍后同埋周末期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火石道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翻去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出口啊。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火石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出口。

早晨，三位。 早晨，早晨， 大家好。 哎，早晨 ，Dicky。喂，琴日恒指啊要跌啦，跌74点啦，咁啊唔算跌得好多噶。不过咧啊，呢啲咧就系、是、啊市不跌啊，股就狂跌啊。讲紧就系 ATMX 啦，咁啊嗰啲新经济股份啊，呢啲叫板块轮动啊。哇，最近学识嘅呢个名词咁样。喂，点睇啊？港股方面系咪继续轮动先？咁啊，新经济系咪又系换翻啲旧经济啊？今日都系玩紧呢一样嘢啊，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咁啊，先讲下头先啊 ，O 讲嗰个概念，何谓资金嘅轮动？即系话本来有一啲资金好追捧一啲嘅股份，跟住咧就离弃佢哋，就去翻另外一啲股份嘅怀抱。但系点解咧？过去其实都有讲过少少嘅，就系话喺内地咧，尤其是当蚂蚁上唔到市嘅时候咧，大家都会睇得到，就系话其实。即不惜牺牲一切嘅，即如果要监管嘅时候，就算你真係咁大隻 IPO 都可以随时叫停你。当然喺过去呢即一个星期呢，即影响股票市场嘅因素真係相当之多。咁我諗都要好简单又再即回顾一下啦。 第 一咁其实呢就係、是、先係讲緊美国道指成分股 Pfizer 呢，就话喂我哋有隻疫苗啊，即係个成效都几高喎、啊、咁样。咁跟住呢就股市呢就好显著咁呢就係、是、上升啦，尤其是外围啦。咁当然就係啲传统旧经济嗰啲股份升，因为咩呢就憧憬有疫苗，有疫苗就係可能呢个疫情就会受控咁，即係传统嘅行业咪可以慢慢复苏囉。咁所以佢哋股价上升咁都好合情合理㗎。咁但问题呢就係话咁既然佢哋冇事啦，咁即係新经济行业嗰依赖度可能会低啲喎、啊。咁所以呢就全线新经济股呢就跌晒落去啦。但係呢个趋势呢其实维持咗两日。咁其实呢昨日嚟讲呢就已经见到呢明显地呢一个即係外围嘅股市呢就已经係叫做定咗落嚟啦，啲新经济股份。咁但係呢我哋亦都见到另外一个现象呢，就係话喺呢一个嘅香港嘅新经济股，头先阿欧提及嗰啲即 ATMX 咧，嗰个跌幅系仲要大好多，甚至乎喺寻日咧系全部显著系可以用暴跌嚟形容啊！以佢哋嘅单日跌幅啊，股价嘅下跌嘅幅度嚟讲咧，都系相当之惊人，甚至乎波比嚟讲，哇几廿蚊咁跌落嚟未跌过。 琴日有报纸写啊，写翻话叫新经济股小股灾添啊，直情咁去形容啊，系啊，10几%啊，即系你腾讯一日之间跌咗成20几蚊，好似都系几夸张。 系啊，即系你几十蚊咁跌落嚟啊，阿里啊，咁所以咧就即系变咗咧，都系真系几恐慌。咁嗱，当然讲香港嗰啲新经济股跌落嚟咧，就仲多咗两个原因。第一个我都有讲过嘅，就系内地咧就系四个部位啦。咁啊，蚂蚁又同佢照费，照完费唔俾佢上市。咁其实照完佢即系照埋阿里嘅啫，系咪？咁即系话要佢哋加强即系呢个互联网嗰个所谓嘅金融。系统嘅风险管理，咁但系而家就唔系净系呢样啊嘛，而家除咗话即系要监管个金融嘅风险咧，就整多一样嘢咧，就话我哋个，系啦，就反垄断有关嘅，成个嗰个所谓嘅即系话措施咧吓，即系关于呢个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嗱，无论点讲都好，其实好简单一句咧，就系话对于一啲即系寡头垄断式嘅互联网服务行业咧，可能就要作出一啲即系反垄断嘅调查啦。唔好讲多，查一查都已经一阵。咁所以咧，相关啲股份都跌晒落嚟，咁啊资金咧就买翻晒嗰啲汇空啊，即系石油、石化、航空啊、内银啊嗰啲咁嘅样啦。不过我都要提出一个即系话唔可以话警告，咁但系一定要提一提大家，就系话头先我哋提及过啲旧经济股份过嗰两日咧，嗰、那个升势相当之夸张嘅，基本上全部都已经去晒超买嘅区域啊，个股价高过保利加通道嘅顶线啊，咁即系一句讲晒，其实系有少少过分地上升嘅喺过去嗰两日。你话喂，咁唔系好好咩？而家有疫苗，咁讲真啦，辉瑞药厂嘅疫苗，咁首先唔会喺内地接大规模被接种先啦，第一件事啦。第二，我就当其他啲药厂有疫苗都好，咁你话系唔系真系咁直接咧？对于你话哦，而家可能年底有疫苗喎，咁係咪真係咁幫到匯控嘅業績先？當然未必有個正面幫助，純粹係建基於個市場衝擊。所以反而我會覺得就係而家，如果大家問我策略，究竟係我而家再追啲舊經濟股啊，定係我而家等一等，即係希望啲新經濟股再跌多少少，我買翻轉頭咧？咁我就寧願即係人氣我取。 人追我就等等先嗰只态度啦，即系调翻转而家呢刻咧，我就喺度等下啲 ATMX， 如果你话再跌多少少，嗱好多都跌多过一成噶啦，科技指数跌多过一成，跌唔多过两成咧又唔系技术性熊市，咁我就会等啊。如果你话跌多过一成，个股价跌到接近两成，咁可能就调翻转头买翻呢啲新经济股。当然我唔会买啲太风眼嘅，即系你如果你话。哇！这个阿里啊，可能真系比较风眼啲，因为监管上谷美团啊，而家讲紧反垄断，佢其实就真系好垄断，系咪？佢同阿里两个外 摩咧， 系啦，成个送餐市场玩晒嘅咁。咁所以调翻转 ATMX 里边，可能譬如诶京东佢自己做电商平台，咁小卖咁卖手机嘅啫，咁可能个影响会细啲。咁但系如果你话哇，而家仲追唔追汇丰啊？仲买唔买啲航空股啊？或者啲石油石化股，我就覺得真係咁講真都已經係即係連續急升咗兩日，我覺得個水位就會少咗啦。 係、okay. 喂 ，Dicky 多講多一句啊，嗱，匯控咧上翻39.25兩毫五咧，其實係咪一個逃生門？比之前啊，譬如坐咗好耐嘅， 你講到咁樣， 匯控嘅朋友 逃生門添， 係啊，即係呢個逃生門究竟係咪時候換翻啲新經濟咧？咁樣真真正正， 我覺得係咯，我真係唔睇得到佢話會係好一支箭咁升上，即係而家嚟到呢啲水平咧，已經係反映咗一個幾樂觀嘅預期，就係話第一。可能佢會喺未來嘅日子會宣布翻，有機會派翻息啦，甚至乎個業績亦都會維持翻相對嘅穩定，即係而家反映緊少少噶啦。 但我琴日都有去匯豐噶，我琴日去排隊啊， 有冇摸一摸只獅子？摸一摸只狮子，摸一只摸一只神兽，睇下会唔会令到佢可以升翻去400蚊楼上啊？吓，咁啊，睇呢个做唔做到啦。 我琴日都有啊，我直情经过汇丰就总行添啊，我唔知阿钟哥系分行定系。 我去分行排队攞嘢。 系啊，我就经过总行望咗只狮子啊，咁、我都见到佢都红豆豆，不过啲颜啲色水就唔系好均匀咁样嘅。 好啊，呢个我啲想问一问啊，嗱呢样嘢咧就我想问。就唔使话俾阿崔杰同阿 OG 噶啦，唔关佢哋事噶。 唔系，我可以帮屋企人问噶。 关佢哋事。 我可以帮你搞搞佢。 我可以帮屋企人问。 唔系，的其都唔关你事噶，你俾意见我得啦。 系。 咁因为呢个咧，呢、這个银债啊 ，Silver Bond 又嚟啦吓，即系只系得我有资格，唔好意思咁多位啊。 呢个买咪真系有资格、啊？ 买唔买得我呢一只？点样睇咧？呢一只 系啦 ，Silver Bond。 嗯。 嗱，我唔知边个有冇资格。但是呢就是要1956年或之前出晒、好啦咁我就相信中哥未必有啦。 问定差唔多啦、 透明度好高嘅维基百科㗎嘛。 即上网我 check 到啦。 问定差唔多啦。 係啦咁帮啲长辈问下屋企人啊爸爸妈妈咁冇坏嘅。嗱、因为呢我平时都讲话喂 ,iBond 要抽喎、政府派钱冇几好喎、呢、這个直情必定要抽添啦因为呢、這个唔止係派錢咁簡單，仲要派多啲啊嘛！咁、所以如果你話簡單啲講啦，屋家中有啲1956年之前出世嘅長輩，就真係建議佢去抽。咁、嗱、又係嗰啲啦嚇，10,000蚊一手啦，揸三年啦。但係咧呢一、這個同通脹掛鈎嘅即係所謂嘅利率咧，嘅回報咧係嗰個保證嘅利率係仲高，有成3.5厘。咁講真咧，而家咁嘅通脹環境咧。3.5厘就真係好正嘅、即係高過曬平時我哋嗰啲存款。當然可能有啲銀行話：喂，唔係、吸引你嚟開户、咁嗰啲係好短暫嘢嚟嘅啫，甚至乎唔係真係派得咁多。咁所以如果你話一句講曬啦，就絕對值得抽嘅。咁、去到12月11日先至截止，咁大把時間嘅12月1日開始。咁一句講曬啦。值得抽嘅， 好， 如果系正嘅话，系啦。 咁啊，钟哥过多几年先啦，先搞搞啦， 过多好多年先， 系啦， 多两三批先啦。 咁啊，嗰个12月尾先搞，搞咗个双十一先啦。 系啊 ，Dicky， 咁啊，头先咧你又话即系反垄断啦，阿里喺风眼啦，咁啊，但系见到咧个双十一就创咗新纪录，就话成交额咧破咗4675亿人民币啊，咁有冇？可能是即系而家又好翻少少咧，嚟紧即系短暂地。 系对于只9988阿里巴巴，不过阿里巴巴今次系取巧啲嘅，由11月1日开始计嘅，计到11月11日嘅咁样。旧时双十一就净系计双十一嘅啫， 知道越嚟越早嘅就唔系讲啊， 会褪到上年嘅11月11日开始计， 半年业绩咁样。 搞笑啊 ！Dicky 点分析？我哋短短地可能3-4分钟时间讲咗佢啊，唔该晒。 本来咧就一日过噶嘛，系咪？好精彩嗰次股票市场咁睇住佢开。机话有个大嘅荧光幕， 系咁跳， 系 咁跳， 系啦，做操咁噶嘛。咁而家其实咧， 你就即系唔好话取唔取巧，但我觉得嗰个气氛有少少唔同咗，因为你唔系嗰一下爆出嚟，哇！即系由10月11号第一秒做几多咁，即系嗰种气氛咧就争少少。但系嗱，当然即系所谓嘅由呢一个光棍至双十一到购物日，到其实都唔系净系阿里嘅购物日，都全世界都购物日，甚至乎全世界都系去到美國嚟到香港啲人都無厘頭都話要購物㗎，咁借啲耳嘅啫。咁但係點講都好，咁呢段時間其實就都已經成為咗一個氣氛啦，即係有少少似即係北美洲，雖然加拿大、美國都唔同日子，即係有少少似 Thanksgiving 咯，好似感恩節咯，即係揾啲嘢去做。感恩節啊，食火雞，咁啊即係呢個去買嘢咁樣。咁嗱真係係做得好大生意。咁當然啦，嗱又唔好忘記幾樣嘢啦。一係會退貨嘅 ，OK， 即係有陣時買完，唔啱心水喎、 啊。突然間講到呢一樣， 係啦，會退貨嘅呢、這個真嘅。咁而第二咧就係、是、對於佢嘅股價，講真咧反映咗好耐噶啦。即係第一，佢已經唔係呢一日開始，佢已經係開始咗好多日。而第二就係話開始之前，大家都會知道會有呢件事。咁即係都係嗰句啦，年年都有十一月，年年都有購物日。咁啊，即系唔系话真系咁靓强，但系我谂即系呢个数字出到嚟都鼓舞嘅。咁起码你话对阿里都会带嚟一啲支持啦。咁但系你话喂，如果几样嘢称上唔到蚂蚁，反垄断调查同埋双十一嘅购物日累积嘅呢一个所谓嘅即系成交额啦，咁我觉得就称完之后就对于佢嘅股价嘅刺激嘅作用就冇乜㗎啦，即係極其量就希望有少少支持作用。哇，都跌得咁耐，會唔會借勢當呢一個 Nasdaq 啲隻科技股都跌定咗，香港啲都跌定呢？咁呢個我都唔敢講話今日係咪真係大反彈，因為始終呢佢哋受到嘅影響會係多啲，因為多咗兩重嘅因素，就唔係淨係話資金即係換馬咁簡單。而家係講緊即係多咗兩個比較利淡同長遠啲嘅因素咯。咁但係睇個勢啦，即係我都會覺得彈啲啲都合理嘅嚇。咁啊，你講 係咁啊，同 Dicky 講咧就講下講下咧，時間真係過得快。我原先想問埋只港交所嘅業績啊，都冇時間問。不過唔緊要， 聽日 咧我哋繼續啊，同咧呢個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咧，聽日再同我哋分析大市。但係 Dicky 頭先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先？ 冇持有嘅，多谢晒中国支持友， 好，唔该晒 Dicky， 多谢你，拜拜。 我系林慧，每朝见到心爱嘅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 赚咗钱当然要食下嘢啦。今日咧又即系到80岁咧，都有啲新奇事啊！嗱，有公司咧，本地嘅公司啊吓，咁啊做炸鸡就做炸鸡啦。啊！佢突然间又想咧，将个炸鸡咧变成咧，薄批咩、薄批咧 ？Pizza 嗰啲批、 有几咁稀奇啫？ 系啊，所以咧，依家今日咧睇到报纸咧，一样嘢叫做咧炸鸡批、哦。 我即系喺个 Pizza 上面系有炸鸡。 No， 系嗰个炸鸡，炸鸡变咗个批底，上面再渗啲芝士同埋粟米咁样咯。 哦，即系 阿崔神厨房点睇啲味素咧？ 等我去食咗翻嚟再报告啊！ 系啊，呢个都系几有趣喎。我觉得哇，令个热量点样可以再高啲啊？上面加芝士啦，加粟米啦，加辣肉肠啦，咁样啊。当然你会觉得喂，朝头早呢样嘢太 heavy 喎， 惊你唔够肥啊。 咁但系咧，当你有阵时口痕痕嘅时候咧，可能咧呢啲嘢都觉得几嘢味。几正，自己搵嚟食下啦。 系啊，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63%。 贸发局热线 TVC Hotline。 早晨，早晨，咁多位嘅听众朋友，今朝早嘅 TVC Hotline 私分继续喺度噶。咁啊，为咗更加深入分析全球经济发展对空运、物流、航运以及供应链管理嘅影响咧，香港贸易发展局同埋香港特区政府咧就会举办第10届嘅亚洲物流航运及空运会议嘅。咁啊，我哋今日好高兴啦，请嚟咗香港贸易发展局嘅服务业拓展高级经理卢日峰先生嘅 Chris 咧，就同大家介绍一下嘅。早晨啊 ，Chris， 可唔可以同我哋简单介绍一下今次呢一个会议咧？ 其实今年咧，对于 物流啦、航运同埋空运嘅业界嚟讲咧，都系一个充满挑战、非常之艰巨嘅一年。我哋每年一度亚洲物流航运及空运会议，今年亦都系正正踏入呢个好特别嘅第十年。始终因为受到个疫情嘅影响啦，我哋将会喺今年嘅11月17至18号，一连两日咧就会将成个活动移师网上，全球同步举行。咁呢一个亦都系香港贸发局今年首个比较大型啲嘅网上旗舰会议。咁除咗喺网上平台可以听到一啲环球嘅专家去解说而家全球嘅供应链啊、物流啊等等嘅一啲新嘅资讯以外咧，我哋都希望借咗呢个平台进行一啲唔同嘅商贸配对同埋网上嘅会面嘅。今次咧，其实总共加加埋埋咧，其实我哋到时会喺我哋个会议演讲嘅嘉宾啦，超过60几位嘅，而且佢哋会就住一啲唔同嘅专题啊、对谈等等咧，希望可以分享到最新嘅市场嘅情况。 啊，咁唔知道其实今年嘅会议重点会讨论边一啲嘅议题咁咧，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绍一下有边一啲嘅重量级嘉宾咧？ 其实今年嘅会议嘅主题咧，我哋定咗为掌握机遇，迎变起航。其实即系喺成个供应链管理啊，正正面对住呢个新常态，到底有啲咩办法，有啲咩策略可以可持续性继续去发展呢？另一方面呢，我哋都希望借助呢个会议去更加深入了解下到底亚洲喺全球供应链嗰个连通嘅演变。咁所以呢，相关嘅议题譬如包括一啲数码转型啊、绿色航运啊、跨境电商啊等等。至于你话嘉宾方面呢，其实今次我哋有几位一啲主题嘅演讲嘉宾，包括譬如系嚟自世界贸易组织 WTO 佢哋嘅副总干事，另外就联合国贸易及发展会议负责主管物流同埋贸易嘅代表啦，以及国际海事组织 IMO 佢哋嘅秘书长、国际航运工会主席等等咧，佢哋都会一齐嚟到讲下解下喺佢哋嘅睇法啦。咁至于第三物流方面咧，其实我哋都请到好多好有份量嘅公司啦。咁我谂最近新闻亦都有提及好多关于空运啊、物流方面嘅一啲情况。咁我哋今次都请到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负责机场、旅运、货运及保安产品总监，到时亦都会过嚟做一个专题嘅分享嘅。而铁路方面咧，咁我哋今次都请咗联合交通物流公司同埋欧亚铁路联盟股份公司总裁兼董事长，佢专登就会喺俄罗斯，到时喺网上去同我哋解说下佢哋有关中国啊、欧洲啊或者唔同嘅一啲铁路航运嘅最新情况嘅。 啊，咁我想问下会议今年有冇新增啲点样嘅元素咧？ 我谂简单讲有三个部分咧，我哋都系一啲新添嘅元素。第一方面咧，我哋非常之着重就系一个全新互动嘅体验，咁希望可以喺个网上平台咧，令到所有与会者都可以听取到关于环球专家讲者嘅一啲最新嘅资讯。第二个方面咧，我谂其实去到网上嘅安排咧，我谂呢个商贸配对亦都会系我哋今次成个会议嘅主体嚟嘅。咁所以其实咧，所有嘅参加与会者等等咧，都运用咗一啲人工智能，预先咧就为所有与会者提供一啲比较精准啲嘅商贸配对服务，随时利用我哋嘅网上平台进行即时嘅视像对话啦，或者预先咧去揾到佢哋一啲潜在合作伙伴等等。咁而最后一部分咧，今次咧都会有大约系6场虚拟专题嘅对接会，咁就同我哋好多啲全球以往参与嘅一啲代表啊等等，喺一个点对点嘅情况之下啦，就同喺我哋香港物流业界去做一啲交流，同埋希望有一啲合作嘅。 嗱，咁啊会议期间咧，唔知会唔会都有其他嘅内容会想推介一下咁咧？ 希望即系各位听众如果有兴趣参加呢个会议咧，其实我哋都仲可以俾大家报名嘅。咁喺里边当中咧，其实有3个比较主要嘅议题咧，可能都会有机会嚟，大家会有兴趣去听多少少嘅。咁其实分别就系关于航运啦、空运同埋供应链管理及物流。咁当中咧有一啲新嘅环节咧，其实我谂都系好值得推介嘅。第一就系一个我哋叫做创新对话 InnoTalks， 我哋都请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创科方案嘅一啲代表啊等等，佢哋去介绍下到底而家最新物流科技嘅发展系点样样咧，有啲咩系啱佢哋去可以应用到咧。另一方面咧，我哋都针对唔同嘅市场，尤其是系东南亚。咁所以我哋都會有一個叫做市場解密 market talks。今次咧可能有幾個比較重要市場，譬如好似係馬來西亞啦、泰國啦、印度啦、亞聯酋、台灣等等。咁我哋都會睇下由當地嘅專家介紹下到底佢哋當地嘅物流生態圈嘅情況係點啦。一帶一路發展到底會有啲新機遇俾到我哋香港嘅朋友啦，甚至乎而家好多人講緊疫苗啦，到底疫苗嗰個運輸環節啊等等，佢點樣去處理咧？我哋都希望到時有當地嘅業界代表去同我哋分享嘅。 今日咧真係聽到好多唔同嘅精彩活动同埋重量级嘉宾啊，唔该晒你啊 ，Chris，Thank you， 唔该晒 Stephen。 各位业界人士记得把握最后机会，喺11月13号前浏览会议网页3w.almac.hk 登记。若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亚洲物流航运及空运会议嘅资料，亦可以致电1830668查询。

女主角小桃本身就是一位十岁的小学生，但是有一天竟然她就遇到两个猫型的外星人，就是嘉宝和嘉丽，他们送了一个魔法给她，这个魔法就可以令到她变成一个16岁的少女小纪念，后来亦都是成为了演艺界的万人迷。究竟小纪念的变身方法是怎样的呢？佢就系要攞出一支神仙棒，然之后咧念一句咒语，咁就会变噶啦。你仲记得嗰句咒语系咩吗？ 记唔记得啊？崔杰彤，你好似冇睇呢个喎，你竟然冇睇呢个？ 因为咧，我上网 check 翻佢系83至84年嘅，咁、我真系冇睇过啦，系、但系咧， 85、87年香港播噶嘛？ 吓、死我！我以为佢爆我，佢好似85、87年出世咁啊！我以为一嚟就爆我年龄。 你唔系70后咩？你 咩啊？是啊，跟你差不多咯。 上网 search 不到咩？ search 不到咩啊？ 你个出生年份 咧？讲翻小纪念啊，不如。 你都想好似小纪念咁样噶啦？ 咩青春不老？ 啊，唔系，小纪念咧就系诶，一揈支魔棒之后咧，就由细变大啊嘛，你就想调翻转头啊嘛，揈一揈咧就由大变翻细咁样啦。 系啊。 嗱，嗰个魔嗰个口号，神仙棒，神仙棒，快啲变，就系咁样，好简单一句。 系，即系嗰阵时睇冇乜嘢，而家睇呢度好似觉得有啲老土咁 啫。其实咧讲起小纪念咧，当时当然第一样嘅就系话，满足晒啲女孩子嘅愿望嘅，就 系 好简单，好想一夜长大，即系细细个，砰，我就要变大人。重要最紧要一样系乜嘢咧？ 变靓 就系啦。如果佢话嗰支魔法棒令到佢神仙棒神仙棒快啲变砰， 点知我十六岁肥晒咁样， 变咗个花师奶嗰啲咁样， 跟住好多青春痘咁样， 咁就唔同晒啦，变得仲要靓咗，仲要系万人迷咁样，先至会咁吸引啫嘛。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冇人会睇呢套卡通片啊。但系咧呢、這个就正正就系当年所有嗰啲魔法系列啊，叫做最奇怪嘅地方，冇乜边套卡通片。那个女仔变大了之后呢是不漂亮的，必定是漂亮的。但是这个就大件事了，因为在真实世界里面呢你笑什么笑？ 会走样的。 我想到你下一句 在现实世界里面，当他们大了之后会变成什么？更靓， 系 比漫画动画更靓。 所以我咪话樱桃小丸子系比较写实噶咯， 因为佢冇大过到啊嘛。 佢有时幻想佢自己大个咧、都系古灵精怪咁噶个样，系、啊， 拉长咗啫嘛。 拉长咗，跟住同埋即系唔系自己好靓咯，即系佢都幻想到自己好似一事无成啊，乜都唔识啊咁样噶。 咁但系小纪念嗰阵时咧，我记得系咪都系算系早期咧？有啲商品就俾啲女仔玩嘅嗰支神仙棒咧，系有得卖噶嘛？ 算系早期啦，算系早期，因为再早期啲咧就冇咁多商品化嘅。咁、你话如果系变即系魔法系列咧，咁之前已经有个叫魔镜魔镜，我唔记得嗰个卡通片名嘅魔镜魔镜，总之用块镜。但系嗰个咧喺80年代嘅时候已经叫做大家通常睇嗰个版本咧，已经系80年代重制版本嚟嘅啦。佢再早期啲70年代已经。做过噶啦，已经系。 但系调翻转，我想问，即系呢啲咁女仔，即系头先你讲咗啦，即系哇，所有元素都系女仔梦寐以求嘅 嘛。 咁男仔对呢套戏嘅观感又系点咧？即系对呢套卡通片。 嗱，好老实讲啊，当时男仔睇咧，其实未必一定系睇呢一个卡通片，真系睇主唱人嘅， 睇 香港版啊、 哦， 香港版戴允慧啊、 哦， 即系嗰阵时候，哇！即系哇，好靓啊！嗰啲啱唱完新秀出嚟，哇，好靓啊！即系嗰啲，我都想听嗰只歌啊嘛。 嗰首歌系犀利嘅，即系即使我冇睇过嗰套卡通片咧，嗰首歌我都识唱嘅。 一首呢一首戴允慧嘅歌啦，另外一首咧就系、是叫做《外星小美儿》咧、我记得都系好即系好受欢迎嘅，即系女性向嘅卡通片嘅主题曲嚟嘅。 系啊，咁同埋戴允慧嗰只咧，我当年咧所谓嘅 MV 咧、即系等于嗰啲飞图嗰啲咁样，行嚟行去嗰啲咁样嘅啫嘛。咁我好记得咧，佢喺一棵树下上边。唱晒喺棵树个即系树下边就唱咗一节咁样，我就记得呢个咁样嘅画面。 咁佢冇扮小纪念噶？ 冇扮小纪念，但系佢做自己已经好吸引啦嘛。即系而家都一样，哇！最靓嘅嫲嫲定婆婆唔记得咗。 我 feel 到你嗰、那个系啊， 嗰种哇， 嗰种 fantasy 系 啊，嗰 个 fantasy 啊。 咁你话如果你话讲起小纪念咧，咁正话都讲啊，卡通片咧喺70年代或者其实打后而家都系男性向女性向，男性嘅就 系 中意机械人动画。女性的就是魔法系列， 魔法啊，公主啊， 为什么男性的大部分都是机械人， 女性嘅通常都系变变变。 呢啲都系投射嘅啫。 但系点解会有呢个投射咯？ 现实得唔到咯？ 現實得唔到啦，同即係當然咧，你話咁樣去研究嘅時候，同成個日本文化有關係嘅。男性咧追求嘅係權力咯，即係我好想擁我自己唔夠大隻，咁我要靠一啲外來嘅力量，我揸個機械人，哇！即刻可以拯救地球。譬如《鐵甲萬能俠》最經典嗰句啊嘛，究竟你做天使定做惡魔，你自己決定啦。我俾咗呢個能力你，你自己決定做邊樣啊嘛。咁就係佢我想我咩都唔做，仲要個機械人咧。我唔使自己设计，我唔使自己发明，我系爷俾我嘅，即系无端端咧，佢会拥有一个好庞大嘅力量，即系又系不劳而获嘅心态啊嘛。 因为唔使解释啊嘛，人哋俾我噶， 系啊。但系咧，佢又想控制个世界，但系我又唔想努力， 系 就阿爷俾咯咁样。咁呢个就系呢个方向啦。所以嚟之后所有嘅卡通，好大部分都系呢一个方向嘅。女仔咧就希望我一夜之间变啊。我唔想要原本嘅身份，我想变到个个都鍾意。呢个就係同日本即係70年代大家都睇到呢，女性地位偏低。我好想变，我要变成万人景仰，个个都鍾意我，仲要係我要即刻变。即係呢个就係佢哋嗰个諗法。 慢慢变都唔得。 唔得，要即刻变㗎嘛。即係又係搵返真光。 咦，其實咩喎，飛天少女朱士丁都係一變咁樣就變咗隻豬㗎。 但點知變咗隻豬㗎嘛。 咁但係佢都拯救地球 啦。同埋佢哋都係不勞而獲㗎嘛。即係譬如小紀念其實都係㗎，係無端端遇到家寶同嘉麗兩隻貓型。 就變咗囉。 係啦，跟住就哎呀小桃，我俾个魔法你，好似唔知话个魔法咧，就 系 维持一年嘅，就唔可以俾人发现嘅，一定仲要系。 系啊系啊，唔可以俾人发现噶嘛。 咁跟住佢就自己攞住个支神仙棒，就喺自己间房度揈下揈下，跟住就噏咗嗰句嘅咒语，咁就变咗啦。 系啊，所以咧冇一套卡通片咧系话讲嗰个主角咧系我慢慢努力读书，经过几十年苦学之后咧变成一个科学家，系冇嘅。 因为咧前段已经放弃咗啦，即系如果我睇你努力读书或者努力种棵树种个魔法啊嘢出嚟咧，咁、我已经放弃咗睇噶啦。 同埋系唔好睇啊嘛，嗰套卡通现实生活而自己已经做， 我已经做紧啦，系啊，咁辛苦读紧书，你仲要我睇多次咁啊唔得咁样啊。 系啦， 咁所以咧我哋可以其实。听下呢首歌。 哇！呢只咧，我自己又系根据一个非官方嘅统计， 梁永忠统计， 梁永忠统计咧，应该都好多人识唱嘅。 系啊， 系啊，所以咧回味一下， 一齐唱， 太韵味。 星空里万物在转，历亿万年。个愿望实现，力量尽一个活神仙，和同伴起舞转又转，缤纷心里闪，谁赠我星光千百点，色彩万变，多甜蜜这只可爱欢笑面，像是十全。和十美这小纪念，以明月唱出心中理想志愿，默默助人从没怨，这小纪念，心的奉献，美的奉献，爱的奉献。历亿万年，星飞过愿望实现，力量尽一个活神仙，和同伴起舞转又转，缤纷心里闪，谁赠我星光千百点，色彩万变，多甜蜜这只可。十全和十美，这小纪念，以明月唱出心中理想志愿，默默助人从没怨，这小纪念，心的奉献，美的奉献，爱的奉献。 快活人的桂花田啊， 大家而家睇港台电视嗰阵，若果见到电视右上角个标志侧边有个细嘅 A 字，就要留意，你睇紧嘅系模拟电视嚟噶。今年12月1号开始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之后咧，就睇唔到噶啦，剩翻唔够一个月咋。关爱基金会资助合资格的住户加机顶盒或者买个部电视，想知多啲打去关爱基金热线2922-9230啦。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8:50，咁啊有小白啦，同埋 O Kitty 喺直播室。 喂，今日天气凉咗啲啊，不过咧，虽然天气凉咗咧，但系天色咧系好好嘅，咁、天朗气清啦，咁啊适合咧啲家长带啲小朋友去乐园玩下咁样。我就好耐冇去过乐园， 我都好耐啦， 系咪？ 你记得几时？ 以为你嘅小朋友会同你讲，爸爸，我哋几时去探下啊？ 佢 巴斯光年啊， 佢有问噶，但系咧即系又。疫情的關係啦，所以一輪就算啦，又要去又煩又要登記咁樣就唔去住咯。 係啊，因為有啲家長咧又係唔好蝕底啦，因為買咗年票啊嘛。咁嗰年票你而家俾我入翻去嘅時候，我只要登記，我梗係無限入翻夠本啦。因為真係有幾個月就停止咗，唔俾你入落。 佢應該會俾翻你嘅嗰個限額，係啊，褪翻俾你嘅。 我覺得未必啦， 係咩？ 係啊，我自己健身中心嗰啲就冇褪到啦，我就知道。咁啊，唔係間間企業都可能會。褪翻俾你嘅，咁但系唔紧要啦。咁啊，有啲朋友仔咧中意入主题乐园咧就玩过山车。咁啊，两位拍档中唔中意玩过山车？ 我一般嘅啫。 你一般啊？ 你惊？ 我其实以前我唔系惊啊，我其实咩都唔惊嘅。我成日都去周围 咩都唔惊， 咩都唔惊嘅真系。但系咧，我有一次真系喺 戴翻个头盔咧。 咩？我而家戴咗，所以咪你听下我讲先啊，唔好走啊。 成日戴个耳风嚟嘅啫。 嗱，咁我嗰次咧就去，因为我真系乜都玩嘅。咁有一次咧，我就去咗韓國一個主題樂園啦，咁我照玩啦，照排啦，即係嗰啲跳樓機啊、過山車啊咁樣啦， 係 啊。跟住突然之間有一下，我發覺我唔得啦，我覺得我身體原來負荷唔到。我玩完即係我唔係覺得玩嗰時候好驚好辛苦，而係我落翻嚟之後咧，個身體開始有反應，即係我覺得暈啊，覺得想嘔啊，覺得以前好 enjoy 嗰種感覺冇曬啊！即係細個嘅時候，哇衝啊玩啊玩多幾轉都得噶嘛，但係嗰下之後咧。我就唔係已經對呢樣嘢失去咗興趣 了。你咁快有呢啲反應？ 係啊，做咩啊？ 其實 我係未 check 下。 其實我都有嘅，我自己都有啲畏高啦。從下一個年紀開始我記得舊時咧，又係嗰啲乜乜嘉年華咧，喺嗰啲中環嘅空地嗰度搞咧，未有啲跳樓機嘅。我細個真係夠膽玩嘅，仲要笑啲人，唉咁傻噶，攞埋部手機落去，你睇下成地下成地手機啊咁樣。咁跟住咧，仲玩啦，玩完好開心，玩一次唔夠玩兩次啦。有個咩 G-Force 啊， 唔知點樣吊嚟吊去，反轉鐵塔咁樣啦，反。哦，依家真係驚喎。依家咧去到啲高啲嘅地方，同埋玩呢個過山車真係驚。但我深信咧，好多朋友都係好此道者嚟嘅，特別咧日本即係富士急。 富士急哥都有玩过， 最记得就系富士急个过山车被誉为全世界基本上头三位最好玩嘅。 富士急哥其中一个特别嘅地方系因为佢望住个富士山冲落去嘛。 系啊， 系啊，即系所以个名嘅由来就 系 咁。 系啊，所以就即系个感觉系好壮丽嘅，而且好惊吓嘅，亦都好刺激嘅咁样。咁日本另外有个环球影城啦，环球影城有一个咧又系好正嘅过山车，呢个系益述翻小弟仲玩过山车嘅时候玩，系点样呢佢俾你一開始過山車秒上山先嘅， 係 咁上山嘅時候就 好慢啦， 好慢啦，好慢啦。咁咧佢就播住一啲啦，好悠揚嘅音樂，甚至乎佢有啲不停俾你撳嘅，你中意搖滾樂都真係咁都得嘅。咁或者莫扎特嗰啲古典嘢 啊，咁空曠都仲聽到 嘅。聽到，因為佢個 speaker 擺咗喺你嘅耳邊， 佢喺嗰個座位隔後邊嗰度㗎， 係啦。咁你就聽到好似好悠揚， 自己音樂自己揀啊嘛。 係啊，點不知咧，突然間有一下咧，佢唔講嘅喎，突然間就俯衝咗落去咯，即係由一個悠揚嘅音樂咧，突然間即系扯咗成个人落去，哇！我嗰个真系不生难忘啊，亦都觉得即系日本嘅机动游戏咧，果然系全世界基本上都最好玩嘅， 同埋玩得安心咯。 系啊，系啊，即系实会有啲朋友话：，喂，你试下，你想惊啊？你翻去。 唔知边度 系啦，玩啦、啊，实惊啊！咁样即系当然啦，梗系唔系希望大家有意外啦。咁啊，讲咗好多过山车，点解咧？嗱，话说咧，有一个主题乐园嘅粉丝咧，竟然啊喺自己屋企嘅后院嗰度咧起咗一个过山车俾自己玩， 唔系啊嘛， 系啊，咁啊，嗱呢个咧系一个浩瀚嘅工程嚟嘅，要有30个朋友去帮手啦。咁喺后院嗰度搭建咗呢个过山车咧，搭几耐咧？搭咗4个月啊！ 可唔可以望下？ 四个月都算快。其实佢呢个过山车嘅规模系咪似我哋细个有一个咩室内嘅游乐场？ 系 有 西九龙中心嗰啲咁样系嘛？ 唔系，仲有啲我都系 再细啲嘅。 系啊系啊，唔、知咩室内游乐场，跟住有啲室内过山车嘅。 嗱，我而家睇到咧网络上嘅照片咧就其实都几 minimal 嘅，不过咧 几过瘾。 系啦，个造型都几得意啊，同埋咧 佢系有山窿嘅，即系佢系认真到佢系会捐入个山窿度再出翻嚟噶。 呢个就系重点啦。 系啊。 火车捐山窿啊嘛，系咪先？如果你做得一个过山车，你冇山窿嘅感觉咧，就冇咗嗰个神秘感。嗱，过山车有几样嘢一定要有嘅，咁啊高处堕下嘅感觉啦， 系一个离心力啦， 一个咧令到你觉得好神秘啊！究竟我入咗边度啊？一个叫做黑暗嘅洞穴嘅位啦，咁我自己称之为呢两大元素咧，基本上系一个成功过山车必备嘅。 因为黑暗咧嗰个位系最紧要咩咧？你一过咗黑暗之后咧， 就有光明啦， 你就系光，但系嗰个光。你以為好開心啦， 就 原來就係衝落去， 就係上落去啦咁樣。咁所以我都覺得啊幾有趣。咁嗱，你兩位頭先都睇到呢、這個網絡嘅照片啦，感覺係咪都覺得幾正咧？同埋你可以同啲 friend 講話，喂 Kitty 啊， 嚟我個花園度玩過山車、啊， 嚟我屋企玩啦、啊。跟住你就會話，係、你屋企做咩啊？打機啊嘛，最新嗰部遊戲機我都有啦，唔使過嚟啦。屋企有过山车玩、啊，有兴趣试试啊！跟住你就觉得好威啊！跟住你啲 friend 又觉得你好劲啊！咁样， 咁佢系真系几威嘅。 佢真系巴闭，起咗四个月，但系佢呢个个座位系一人座位嚟噶， 系一人座嘅。我暂时见到，咁唔紧要啦， 唔紧要啊，有得玩都已经赢咗啦，人生胜利咗。 但系我 feel 到佢应该就唔系好快嗰只咯，系嘛？佢似系咧我哋细个玩嗰啲鸭仔上滑梯， 唔紧要啦， 即系一路行一路拱拱拱， 系拱拱拱咁样上落去。 玩都好过瘾噶啦，咁样咁啊呢一位朋友叫做咧拉罗谢勒啦，咁啊同屋企人同埋30几个朋友协助底下咧，用咗4个月嘅时间咧就做咗一个自家制嘅过山车咁样啊吓，咁啊都几开心噶，玩一圈咧需时50秒，咁都有个速度喺度嘅， 一圈50秒， 系一圈50秒啊，最快圈速都系50秒咁样，咁啊希望即系大家都 happy 啦，开心啦，咁但系当然啦，即系疫情咧有阵时咧。就有啲唔好嘅嘢，但疫情都有啲好嘅嘢，呢个就 系 疫情嘅功劳咯。 系啊， 如果唔系 四个月、啊， 你啲 friend 都飞走晒啦，你估咁容易聚集到30人同你一齐喺个后 一齐癫 嗬？ 系啊，一齐找乐子， 喺度揼石啊，喺度同你整呢、這个啊叫做好浩瀚嘅工程过山车咧咁样。咁同埋咧呢、這个谢罗拉罗谢勒，即系个主人用过山车嘅主人咧，其实大学咧系建筑系毕业嘅。 哦，唔怪之得起得咁惟妙惟肖啦。 可能咧呢一样都有关系嘅，或者有帮到手嘅。我哋呢啲凡夫俗子啊。点能够起到过山车？ 睇下算啦， 系啦，玩下算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1月12日系一年嘅第316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49日。1936年11月12日，位于美国旧金山湾区连接旧金山、芳草岛以及奥克兰嘅桥梁——旧金山奥克兰海湾大桥正式通车。比三藩市另一著名桥梁金门大桥早6个月通车，当地简称旧金山奥克兰海湾大桥做海湾大桥，是横跨全美国的80号洲际公路一部分，每日大约有242000次车辆使用。桥梁大致分为两部分，西段连接旧金山市区到耶尔巴布埃纳岛，东段连接耶尔巴布埃纳岛到奥克兰。2002年东段开始改造工程，2013年完成。11月12号出生的朋友，才华出众，天赋异品，喜欢追求感官刺激，容易招惹英雄式的崇拜，亦要学懂怎样疏导自己狂躁不安的精力。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设计伟大的建筑群，可不可以满足你英雄式的感觉？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 我哋懂得兴建实体嘅桥梁，方便连结，增加沟通。但系人与人之间嘅桥梁，我哋又懂唔懂？ 咁另外啦，东九龙走廊过海咧都系塞嘅，龙尾排到新口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龙尾去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咧喺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啦，支路落去渣华道咧一段就慢车嘅，龙尾去到海丰园。喺九龙方面啦，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咧，而家龙尾就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咧，观塘码头一段啊车多，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而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咧，宝达村一段都仲系慢车嘅，龙。尾就去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反方向咧连德道啊，去翻秀茂坪方向康华苑咧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就去到德田村。喺新界啦，元朗一带咧包括宏达路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同埋朗天路呢一带交通咧有啲挤塞嘅。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骏星工厂大一段车多，龙尾丽城花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深井一段都系繁忙啦，龙尾大榄上斜。另外全锦公路落返全锦交汇处都系塞，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马料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9:06，投资 O2O， 阿 O 先同大家讲讲美股收市嘅表现啦。道指咧月跌啊，跌23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反弹超过2%，今日有冇机会令到港股咧都借势升翻上去咧？咁啊，应该都有机会嘅。睇翻隔晚嘅 ADR 啦，咁啊，港股收市都有得升嘅，升289点啦。不过咧，要睇埋中午市啦，同埋收市嘅时候会系点啦。琴日咧就双十一啊，吓咁啊，好多嘢都好平啦。唔知道大家买咗啲乜嘢啊？对于阿 O 嚟讲咧，最平系咩咧？就系、是、阿里嘅股份啊，75折筹奔啊！阿里巴巴被洗仓咧，咁啊各有原因啦。头先都听 Dicky 讲咗好多啦。今日有冇机会啊？琴日买咗平货，今日系时候出货咧？ 由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早晨啊 ，O。 早晨啊 ，Kitty。 系啊，咁啊，今日咧，我哋继续邀请到阿 Jarvis 咧，同我哋讲下佢之前做嗰个二手古董家私铺嘅生意嘅。Jarvis， 早晨。 Jarvis， 早晨。 早晨。 早晨啊，嗱，头先咧，我已经啊睇翻咧 Jarvis 啊之前嘅铺头咧一啲嘅家具相啦。我见到好多嘢都好有美国士 style，即系譬如有啲旧嘅车牌咧会整到一啲 box 咁样咧。喂，我呢啲都系半个。 扮番薯仔嗰啲咧，覺得哇好正啊，好加州 California 咁樣啊，咁但係哇，我以為呢門生意可以啊做得幾好啦，但係當中都有少少問題出現咗，而令到依家要啊可能接咗佢先啦。咁但係啊，究竟往後落嚟啦，即係承上題或者承上集啦，究竟發生咗啲咩事令到啊嗰個鋪頭冇得繼續營業咧咁樣？ 係啦，咁我哋其實除咗有做一啲vintage 舊嘅家私之外咧，咁我哋當時去美國買貨翻嚟嘅時候咧，都仲有買好多vintage 嘅精品啊、擺設啊咁樣。譬如係啲鬧鐘啊、舊嘅收音機啊，或者一啲以前嘅小玩意咁樣啦。咁其中亦都買咗好多一啲舊嘅美國嘅車牌。咁可能我哋喺香港好少見啊，或者覺得啊好特別啊，同埋啲嘢真係舊啊咁樣。咁但係原來美國那邊他們有很多的，即可能你一架車你換個車牌就會有一塊，一架車可能換幾次或者有很多車，其實不是特別難 source 的。我們就買了很多這些車牌回來了。上集我也有講到，其實我們會喜歡將一些可能有些少少毛病啊，或者少少壞了的家私會將它去翻新啊，或者去修理或者去改裝這樣的嘛。咁我哋就諗啊，我哋既然有咁多車牌喺度，點樣去善用呢啲車牌呢？咁我哋就做咗個 workshop， 就係用啲車牌呢做一個櫃門咁樣，就做咗個小小嘅儲物箱咁樣。咁初時我哋係自己做嚟賣咁樣嘅，咁見都賣得有啲唔錯啦，即係有都有人 有銷路啦，係啊， 係啦係啦，咁就諗啊，其實做呢個木箱，我哋當時覺得又好似唔係真係咁難，或者會唔會有人都有興趣自己想親手做呢咁樣？咁我哋就開始咗一個 workshop 嘅。 係呢、這個聽落去可能都 work 喎，因為而家其實即係市面上都有好多呢啲所謂陶冶性情嘅手工班啊，即係大家都市人都好舒壓噶嘛。 蠟燭都有人整，你就見係咁啦。 佢講緊我啊。 蠟燭喎、啊，蠟燭買翻嚟就得啦。 蠟燭好有用㗎， 有用 的。我遲啲先同你講。 作壁偷光啊要。 問翻阿 Jarvis 先，咁呢一個又能唔能夠為你嘅公司即係帶嚟一個轉機咧？即係既然之前話可能嗰啲家私比較大件啊，或者即係啲貨未必翻得好好啊咁樣，咁而家搞呢啲嘅手工班，咁會唔會又可以係開闢一條新路咧？ 其實又唔係喎，反而我哋都 surprise， 因為即係我之前話做嗰啲小儲物箱都有銷路啦，咁但係反而做到 workshop 咧就比較靜啲，即係可能我哋之後留意翻，可能市面上邊好多呢啲 workshop 咧都係啲少女去參加多啲咯， 崔傑彤， 所以我咪整蠟燭咯， 係啦，咁牽涉到去木材，我哋去做個箱嘅時候，可能 埋得老啲，男人啲咧就少啲嘅，反而又係咪啊？ 粗重啲咯， 系啊，就算咧系嗰啲手作嗰啲木嘢咧，通常都要整嗰啲木戒指啊，即系说穿了又系俾翻女性。Jarvis 咪都有啲咁嘅观察啊？ 系啊，同埋即系我哋通常就算有报名做嗰个 workshop 嘅，都系女士多，咁佢哋上到嚟都好似好吃力啊，唔知点入手。咁我哋尝试去教佢哋都。即係有難處嘅，即係如果完全冇接觸過木工嘅話， 咁所以其實今次嘅經驗就係話俾 Jarvis 聽，如果再搞一啲譬如 workshop 嘅時候，可能即係主要嘅客群就係女士會比較多，咁而可能你哋要諗啊構思嘅時候，可能係一啲比較 fancy 啲嘅項目，而未必係即係真係哇女漢子嗰啲揼工啊揼木啊咁樣樣喎。 同埋要調節嗰個難度，即係好多嘢我哋自己做開做慣做熟嘅。就覺得好簡單啫，應該冇問題嘅咁樣。咁但係即係要代入翻一個完全冇接觸過嘅新手，對於佢哋嚟講，可能都係有個關口要重破先至落到手去揼嗰口釘。 有冇諗過遲啲東山再起，我哋再搞多一次，或者 只係時勢唔就你啫，租金唔就你啫。我哋個精神，我哋嘅概念係不死嘅。 再做多一次，咁會唔會咧？ 有機會嘅話，我諗大家都想嘅。咁但係有好多即係我哋吸收咗上次嘅經驗，就係其實我哋除咗有我之前講過嘅難處之外呢，其實我哋都低估咗幾個人咁樣要去 start up 一個 business 需要嘅 effort 同埋時間嘅投入。一嚟係時間投入嗰方面係即係要揾啦，咁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好多嘢係原來唔識嘅，我哋即係 即係我哋可能以前打緊工嘅公司有好多同事，一間公司有好多部門啊，有 IT 部門啊，可能有宣傳部、有會計部，有好多唔同嘅部門。咁、如果到我哋幾個自己去 start up 一個 business 嘅時候，其實我哋就要做曬咁多個部門嘅嘢。咁、到底我哋要由點樣去整個網站啊，或者去揼嗰啲 social media 啊、各方面都係要一手一腳做嘅時候，真係原來冇嗰個經驗做起上嚟係都幾困難，或者比我哋想象嘅複雜嘅。 係，所以就每一樣都係學習之中啦，就透過Jarvis 嘅學習過程啊，咁啊我覺得每個經驗都唔好講話失敗定係成功啊，都過程之中都真係有累積咗一啲嘢嘅。咁啊，呢啲嘢究竟係咪放翻去到時四十歲、五十歲嘅時候 apply 再用，咁都可以咁樣發生噶嘛？咁啊今日咧好飽滿嘅訪問內容啦，多謝 Jarvis 啊，同我哋分享佢創業嘅經歷。期盼你嚟緊咧，同我哋分享嘅咧就係一個創業嘅成功嘅經驗，好嘛？ 多謝你 ，thank you， 多謝 Jarvis， 拜拜。 若不甘风的这副细小身躯，才更无视风浪，葬身轻巧跨过去。或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安抚壮吧。盛放能敌不坏，每度微笑平凡出伟大，可会遇上高级危难状态，亦有种默契从未瓦解。如果真的中国渺小几千几百分一光源，只要全能力变破晓， 16分啊，室外气温而家21度，相对湿度54%。听日 Rubber Band 每度微笑， 我是林慧，每朝见到心爱的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 居礼夫人听过吗？ 听过、 啊。咁你对佢认识有几多？系金句 有用过佢个 系啊 说话噶嘛？ 系啊，我哋嗰、个每日。第晨光第一句系啊，即系讲家庭嘅，都有引用过居礼夫人嘅名言啊。咁你对居礼夫人有啲咩认识咧？ 呢、這个 成日听啦，呢个名 素啊嘛， 发现新元素系啊。 阿欧认识直情 系， 我真系唔认识居礼夫人， 唔紧要。嗱喺睇呢篇文章之前啦，我同你一样都唔系好认识。 我有啲心虚，我惊你一阵再问我问题，我又唔识。 冇啦冇啦冇啦冇啦， 我哋科技可以有呢、這、一个进步啊，咁佢都占一个好重要嘅地位嘅。 你熟啲同阿夫人， 系咯， 我哋睇资料啫。 系嗱，其实咧居礼夫人咧真系至到而家唯一一个咧能够两度获得诺贝尔奖嘅女科学家嚟嘅，咁佢 研究嗰个放射性理论咧，其后系被用嚟治疗癌症嘅。咁、所以咧，居里夫人对于后代咧系有好深刻嘅影响啦。咁点解今日会提到佢咧？就系、因为日前啊，呢个诺贝尔基金会咧曝光咗居里夫人嘅笔记簿。咁、呢本笔记簿咧，我俾张相你睇下啦。嗱，嗰本簿咧其实已经黄晒噶啦。咁但系咧，佢上面嗰啲笔迹咧仍然都系好清楚噶。咁我就唔 咁似 Tony Stark 制作 Iron Man 嘅时候嗰本笔记簿嘅。 而家仲点会有？即系而家近代就唔会有笔记簿噶啦，因为已经完全用晒数码噶啦嘛。 唔系啊，我都有一本，我都系觉得拿起手都系写字快过打字。我自己觉得 你仿效居里夫人。 即係諗住將來，諗住將來你會可以即係有啲咩成就嘅時候咧，仍然有啲嘢可以留低。嗱，睇下， 你睇下，吹鏡同個筆記簿啊，又寫得神光個program flow 係咁樣㗎。 高手，高手， 咁啊，但係最特別係咩咧？筆記簿咯。 呢度都要讚一讚啊，崔傑同先嘅，佢每一日咧都會用手寫一次成個即係成個流程嘅 run down 嘅。咁點解咧？因為佢嗰個解釋就我覺得係真係要學習嘅。佢個腦如果記得。咁就會出錯嘅機會就好細啦。但如果佢成日都要靠上網睇翻個 run down 係點樣咧，好多時會出事。即係等於默書一樣啊嘛。 默一次， 默一次咧就會好清晰。咁如果坐 panel 咧，一定要有呢一個覺悟啊。係啊，所以呢個都要清晰。 多謝你嘅讚美，我會繼續寫好我本筆記簿嘅，就寫完。 因為將來呢啲可以攞出去，你睇下，我喺成名之前。我 就寫就係咁寫呢啲咩出雙糧啊幾多點啊咁樣 TDC 啊 係啊幾多分鐘啊咁樣嗱咁樣咧呢本居里夫人嘅筆記簿特別之處咧就係佢話表面上面仲富含有輻射線啊。 哦，都唔 即系仲有辐射喺度啊！就算经历咗120年咧，依然 都 未消退。系啦，嗱咁啊，讲下咧呢一本嘅笔记簿啦。咁就话说咧，系喺西元1899年至到1902年咧，居里夫人所使用嘅。咁你知道佢成日都要研究一啲嘅物质啊等等啦，长期咧都系喺强烈嘅辐射。嘅環境底下工作啊，咁所以咧呢本筆記簿當然就可能有好多嘅輻射線喺度啦。而居里夫人咧，亦都係因為長期喺呢一種環境底下度工作啦，導致到有呢個再生不良性貧血咧，就喺1934年，即係1934年嘅7月4日過咗身嘅。咁呢一個嘅貼文曝咗光之後咧，咁啊引嚟呢個 Twitter 嘅網友熱議啦。哇，原來真係咁耐都唔散㗎，嗰啲輻射，甚至話咧可能會延續1500年咁耐噶， 系啊， 系啊， 因为当时亦都未系真系咁了解啊，咁所以如果而家就梗系做咗好多唔同嘅安全措施啦。 咁有啲朋友譬如去呢个似诺贝尔嗰啲废墟游嗰啲都真系都几危险。 当然你而家你可以话系你可以去，但系即系亦都唔应该去啊。咁咧嗰度亦。如果係可以變翻人居住，都唔會變成一個廢墟啦。 你見依家即係好多嗰啲叫另類旅遊咧，就有啲團係去呢啲切爾諾貝爾啊，咁啊參觀見下嗰只即係擺地下好詭異嗰只BB 洋娃娃。 我個人嚟講就唔鼓吹，亦都唔鼓勵嘅。 我都係因為咧，我喺電視睇過一個紀錄片咧，佢又係一團團友啦，咁講到明嗰啲地方其實都已經劃曬，即係話啊好危險，呢度唔入得啊。 或者有部 BB 機啊，有輻射指數，一去到嗰啲好似美。其实咁样嘟嘟嘟嘟嘟响嗰啲系啦， 咁我见到嗰啲团友咧，我睇嗰个纪录片咧就系外国人嚟嘅，咁啊一团10-8人咁样啦，咁初初佢哋都好兴奋嘅，觉得哇可以去到一啲平时人哋唔能够踏足嘅地方，咁佢哋咧就戴晒口罩，咁都好似有啲人惊啲嘅咧，就会有啲戴帽啊，即系有啲保护衣咁样啦，咁一路探嘅时候咧就系揸住嗰部嘟嘟机啦， 边度最强咁样啊？ 系啦，或者佢一落咗车踏入去嗰个地方，原来已经系超过。正常 level 我唔知系100倍、200倍，咁慢慢咧佢哋就会开始有啲人惊啦、缩啦，有啲就走翻上车啦。其实都几恐怖噶嗰件事。咁当中亦都有啲人其实系会管辖住嗰个范围，唔俾你哋去拍摄啊，唔俾你哋去啊咁样啦。 呢啲都系睇下好啦，喺 YouTube 嗰度，所以抵佢有咁多嘅 view 数。 但其实佢哋都应该要小心啲，甚至乎系咪应该要拍，我都有一个问号嘅。咁大家都知道，嗰度可能喺嚟紧嗰几百年都系不适合居住噶。 系啊。啱啊！ 咁已經即係一個大家嘅印記就係 真係要小心使用核能啊嘛，即係呢樣大家要知道。同埋咧，唔知會唔會真係變到好似嗰啲睇嗰啲電影或者電視咁樣，如果你真係要去睇咧，你應該著曬全身保護衣。好啦，咁一離開之後咧，即刻除曬佢，然之後馬上咧入嗰啲隔離房裏邊，上面有花灑， 係啊管道先。 但係即係上面有花灑淋嗰啲嘅消毒液又好，或者清洗液又好，跟住有人咧攞個刷咧幫你擦背啊嘛，擦擦擦擦擦擦， 即係好似洗車咁樣， 電動洗車 洗到你好乾淨，你先至可以離開嗰一區。 係啊，可能真係咁樣嚇，呢個都Kitty 讲呢个就居礼夫人好劲啦，另外就系、辐射真系有阵时都系两刃刀啊！我哋又想用嗰啲能源，又搞到 呢个永远都系咁样嘅。嗰件事或者嗰个物质本身系冇问题嘅，系用嗰个人有冇问题嘅啫嘛。即系呢个永远都系嗰一句说话。 走吧，别留下你扫跑，重光之后没人用你担保，从未求善养，请你收好你银包，收拾用面做那黑炮，这生物极难管教，任我如何厚待都不见效，音乐近来就觉很吵，曾经亲吻现时就似打搅，情话没誓约，未把将会言而欢闹，那天珍贵到像生物，如今讨厌到像废物，来日你或会变，但我都没有福等这日，真心已不再剩下，包咗盒里面的你，要了共他嬉戏，谁还要留住你的吻？带走伤害，带走你的爱，我很骄傲，我不叫乞丐，能为求恋爱，情愿全不爱，可爱的你，可恶的你，也掉进垃圾袋。 带走你的垃圾。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 ，Kason。 早晨。 早晨啊，梁荣忠。早晨啊 ，Kitty。 今日有啲咩好介绍？ 我今晚八点钟咧，即系我都喺度忐忑紧睇定唔睇好啊呢个节目，以事论事啊。 嗯。 系啊，因为咧就。你知啦，人大常委咧就系、是、决定咗啊，有啲议员咧就要被 DQ 啦。咁另外咧就系、是、其他嘅泛民议员咧都话集体总辞、哦。 系。 哇，咁啊呢件事都几大件事嘅，因为喺呢一个议会嘅健康嚟讲啊，或者系国际社会嘅睇法嚟讲咧，都系唔好嘅。咁、咁但系亦有人覺得好好啦，咁啊大把嘢可以整份做曬佢啦咁樣。咁究竟呢一個對香港嘅政局帶嚟咩影響咧、今晚就可以睇下啦。 我覺得要睇喎、 啊， 係啊，好、 啊、 貼身啊， 我驚猛整咯，係啊，係啊，唉、點會搞成咁嘅今時今日？ 你肯定你唔睇唔猛， 係咯，所以都要睇嘅。 誒、我琴日先好笑啊！咁开住 HiFi 啦，听住个收音机啦，咁、HiFi 好靓噶嘛，你都知 系 嘛、 啊？ 突然之间听到啲哇咁嘅声，即刻走去熄咗佢啊！即系唔想喺我个 HiFi 度走啲咁嘅声出嚟， 污染咗。 嗰种心情都得意啊！ 咁即刻开翻部手机听， 系啊系啊，仲、有一部旧嘅添， 旧嘅 听啊！系啊，咁啊，另外咧就系、是、你知啦，反修例运动啦，咁啊过咗一年啦。咁啊，呢一个好多大学嘅校园里面呢原来呢嗰啲自由言论空间都收窄咗。 嗯。 係啦，唔好讲咩啦，我淨係觉得 在我身处九龙塘那里呢，有一间大好像隐了形咁。 嗯， 周围呢，第一你又入唔到去啦，二来呢就是有好多工程啊啲围板封住晒咁样。我都唔係好觉得佢呢喺度存在啦。 嗯， 係啊。咁究竟而家呢啲咁样嘅自由系咪就係因为咁样冇咗呢？咁今晚又可以喺呢个议事堂先都见到。咁另外呢样嘢呢，就去日常八点半呢，咁区区小节嗰度呢就发现咗大埔河呢。 係。 最近咧，啲居民话喂多咗多鱼、哦， 放生系咪、嗯？我哋嗰朝讲 系啊，即系咁样放生啲鱼落去，咁你究竟系好事定坏事咧？嗰、笪地方你放佢落去有冇嘢食嘅咧？又会唔会令到啲水质出问题咧？咁、咪研究一下啦。咁另外咧，這個、呢个咧啊，今晚咧通常夜晚黑咧就系、是、饮咖啡系瞓唔着嘅，但系呢个 coffee time 咧。今晚我都要睇睇，因为我都有呢个问题啊。 嗯， 因为阿 Coffee 咧就会教大家点样改善呢个盘骨前倾啊。 嗯， 有阵时你唔觉嘅，因为你自细到大咧，你已经习惯咗你嘅站立姿势啦。 系。 咁但系当你咧，将个背脊同埋个脚踭都贴喺墙嘅时候咧、你就发觉，哦，原来咧我嗰、那个盘骨啊，即系个pat 嗰个背脊嗰个部分咧，系、唔黐墙嘅，当你黐翻埋埲墙嘅时候咧，你觉得成个人压起上嚟好唔惯嘅。咁究竟有啲咩瑜伽动作可以改善呢个盘骨前倾咧？因为盘骨前倾咧就会导致呢个下背酸痛，同埋突然容易有肚腩啊！ 哇，咁严重？ 系啊， 咁啊，跟阿 Coffee 拉一下先啦， 一定要睇啊！咁啊，另外啦，啊呢、這个咧就俾我哋心目中咧就几次嘅。就是九点半啊，悠游在四方，我要长命啲，就去到呢个日本嘅冲绳啊，吓、你硬系觉得咧，喂，嗰日本人咧，即系都好长寿噶嘛，吓、究竟有啲乜嘢可以令佢哋长寿嘅咧？同埋制作团队咧，亦都会揾到咧系长寿嘅个中关系，咁啊顺道拜师学艺。学下啲空手道、哦，哇！喺过年嘅时候唔好用空手道啊，要攞礼物啦，好。 知道，好，唔该，吉神，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四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因为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及特区政府宣布下即时丧失议员资格，15名民主派议员其后宣布总辞。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朝早在大会续会前表示，过去未试过有多名议员总辞，会议议程中有不少涉及他们的议案，部分牵涉法例，秘书处要同民主派商讨往后安排，他亦要同秘书处开会讨论怎样处理。至于行管会几时讨论处理民主派议员的薪酬问题，梁君彦重申不急于一时，他说会在法理程下处理。被问到是否预料今日大会将变得顺畅，梁君彦说议员是履行基本法、监察政府和审议法例，开会亦是议员的责任，相信他们会尽力。特区政府根据人大常委会决定宣布取消四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资格。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表示，事件反映中共公然违反国际承诺，美国将继续调查情况，并继续制裁令香港失去自由的人士。英国外相蓝韬文形容事件是对中英联合声明内香港享有高度自治和自由的进一步侵犯。他又说，骚扰、扼杀和取消民主反对派的资格将会令中国国际声誉变得暗淡，削弱香港长远稳定。德国外交部强调，香港市民得到基本法的保障，可以享有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各种权利和自由必须获尊重，香港高度自治亦必须维持。美国佐治亚州宣布利用人手重新点算选票，

人同行，作曲徐继宗@搞大音乐，作词邓小巧，主唱邓小巧。 若你难过会求神，心急如焚。 网络安全隐患，作曲 Sereni 杨彤，作词 Sereni， 主唱 Sereni。 登入 i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日。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咦，做紧咩啊？ 度紧我个退休理财规划啊！ 哦，想退休安心，可以买月月有粮出，保证成世有稳定收入的香港年金。成功投保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而家投保仲有机会获得保费折扣添，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到2020年12月31日。 计划及保费折扣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长 命， 想条命长过百岁。究竟有咩秘诀呢？ 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我要长命啲。国际名厨尼古拉斯·艾克斯特走访地球上6个盛产人瑞嘅地方，拜会当地老人家，从佢哋日常生活同飲食习惯偷师，探索健康又长寿嘅秘诀。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 Monica， 今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嘅阿飞啊，早晨阿飞， 早晨 Barbie， 我同你有个共同身份就系我哋既为人嘅女女咧，亦都系为人哋嘅母亲，阿飞。 系啊系啊，我本身有一个小朋友，诶，而家今年9岁啦，叫做 Kathy， 10月26日就佢生日嘅，咁跟住我自己咧，其实就啱啱上星期11月4日生日啦，咁嚟紧咧，我先生就会星期日11月15日啦生日嘅，我哋三只都系天蝎座一齐生日。 系啊，咁系咪今朝早就系特登打通我哋嘅电话咧，就系、是、想点唱俾三只天蝎听咧？ 点啊，俾我妈咪嘅，咁样就系感谢佢带我嚟呢个世界啦。咁同埋小朋友喺幼稚园初生嘅时候啦，咁我妈咪又陪我坐月啦，跟住又帮手照顾小朋友，咁我都觉得真系好辛苦佢，所以都好想喺呢个机会感谢佢，多谢妈咪。 所以话咧，即系做咗人妈咪咧，嗰种体会系更加深，即系更加知道人做人阿妈原来都几辛苦同埋好伟大啊！ 我以我妈咪为荣，多谢佢。顺便都真系先生生日啦，都辛苦佢啦，因为都我哋拍咗10年先结婚，我哋都认识咗20多年噶啦，咁、所以都好感谢佢一路都包容我哋啦，同埋佢系一个好爸爸，佢真系好锡佢小朋友，所以通常小朋友都会黐妈咪噶嘛，咁、我小朋友就会黐咗爹哋嘅，咁虽然有时我会呷醋，但系我都知道因为呢一个系爱嘅表现，咁佢而家都系仲容易去亲亲爹哋，我觉得都已经系几好，因为系一个骑士男仔， 希望一路落去。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唔同嘅角色嘅，咁就系因为大家嘅角色先至可以维系到同埋建立到一个美满。家庭，我想你哋大家都会成为大家心目中的骄傲嘅。 多谢， 好啦，今朝早多谢晒你电话阿飞， 多谢， 拜拜。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如果你会带饭翻公司，又想食得健康啲，我就会推介呢个食谱俾你啦，就系荞麦寿司卷。荞麦寿司卷嘅做法同普通寿司卷嘅做法其实系一样，但系就将米饭换做荞麦面，食起上嚟更加清爽，更加健康。因为荞麦面属于全麦，纤维量唔低，仲可以增加饱肚感，所以喺日本可以话系减肥恩物。除此之外，佢仲有抗氧化作用添。 讲呢个荞麦之前，当然要呼吁阿晨哥 morning call 啦。嗱、 啊， 听众朋友好需要你哋打电话嚟啊，1872388啊，咁有啲开心事梗系同我哋分享啦。咁啊，我哋咧会有专人咧服侍大家嘅。 小白，小白，喂，俾我讲一次个电话先。 好啊， 我留意咧。诶、哎，我 你仲系讲紧一台嗰、那个系咪？ 唔系，我未讲过电台呢个啊， 系咩、 啊？ 咁你讲咯， 1872388， 好好听， 1872388。嗱，我第一次，哇，即刻有人打电话嚟 咯。哦，太好啦吓，咁、你多啲讲啊，日日讲啊，日日讲啊，讲到我哋爆厂为止啊。系啦，咁大家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开心事，譬如有啲 friend 生日啊，或者屋企人诶结婚周年纪念日啊，都可以打个电话嚟祝福下佢哋嘅，透过大气电波1872388。好啦，头先咧听到 Kitty 讲咧话，哇，今日又有得试新嘢喎。 系啦，呢一个咧荞麦寿司卷咧就。其实真系好似你自己喺屋企包寿司咁样，咁、但系点解要用荞麦面呢？就系、因为咧饭咧始终都系比较肥，有时我唔知道你会唔会觉得食寿司嘅时候咧，食饭嘅份量咧，比起你普通即系夹餸食饭咧，仲会食得多咗嘅。 有咩问题啊？ 肥咯，咪就系。 又如何啊？ 冇嘅，咁有啲人系会介意嗱，你唔介意，你当然可以食多啲啦。 唔系佢真系唔介意，佢几中意食饭嘅人。 我见到佢都食唔肥嘅，佢个人。 我有肚腩噶， 唔系你佢又会讲翻，多谢妈咪俾佢一个良好嘅基因， 基因 系咪咁样噶？ 但系如果你 食到你咁靓仔嘅，又讲翻 食寿司唔食饭，有啲奇怪，不如食刺身啦，跟住食就咁食嚿鱼咪算咯。 但其实咧，我自己有试过整啦，我觉得呢个几得意，即系我觉得几清新啊，即系譬如尤其是女士们 OL 或者。晏昼嘅时候唔想食太多嘅，咁、你想有少少嘢饱肚，但系又特别啲咧，咁就可以攞呢个荞麦面嚟到卷咯。 有冇睇得睇下个照片咧？既然上机食先，我又想睇下啊，做出嚟个感觉同我哋普通食嗰啲寿司卷啊，有啲咩分别？ 其实都几靓噶， 都几好喎、 啊。只不过系佢啲面，即系你切开咗个平面，好齐齐齐咁样咯。 哦，几有妈咪 feel 啊 ，Kitty 你整呢个， 我觉得呢个系几好嘅便当。 因为我细个咧，屋企人咧都整呢啲寿司啦。讲真，细个个个细路仔屋企都唔富裕，边有得话哇食回转寿司或者啊食鱼生咁样？全部咧都系将啲肠仔啊、青瓜、黄瓜啊，跟住咧或者有啲火腿啊咁样、蟹柳啊咁样加埋落去就卷。攞嗰啲日本米，跟住染唔知整啲醋啊咁樣，就整咗一個壽司卷，跟住就幫媽咪喺度攞個竹席喺度卷卷卷壓壓壓咯，跟住第二日咧就攞嗰啲刀咁就切啦。其實嗰啲紫菜已經淋白白噶啦，即係外邊嗰層紫菜，但係就帶翻學校咧去食嘅時候咧，其他同學已經係報以厭倦嘅目光噶啦，即係覺得哇， 梗係啦， 即係哇，吳愛亮你有壽司食啊！哇！可唔可以俾一嚿我啊？咁样咁，我通常都系 你俾唔俾啊？ 俾，我好好客嘅，其实我个人，我本身都系主张好客之道咧，即系 share 晒出去。跟住我又唔系太多嘢食，但我都好开心，因为别人欣赏我屋企人整嘅一啲寿司啊嘛。 我当时嘅早餐好简单嘅啫，我阿妈就俾咗5毫子我咯。 系， 一5毫子可以买一个鸡尾包，5毫子个鸡尾包就系我嘅早餐。 系嗱，呢一个嘅荞麦咧，佢仲系非常之健康嘅啦。譬如啦，一碗白饭咁先计啦，佢就有200卡路里。咁如果个荞麦面咧，其实可能即系200-230度嘅啫。咁所以如果你话同样咁大碗嘅话咧，就冇摄取咁多卡路里。同埋咧，喺日本咧都好兴食呢个荞麦面噶嘛。 系， 就话咧对于呢个心脏啊、心血管咧嘅健康咧系有。有好嘅影响啦，亦都延缓老化，咁所以都话喺日本嗰边咧系著名嘅长寿食物之一嚟嘅。 咁、如果你用呢一个长寿面， 长寿食物 如果你用呢个荞麦面 系 代替咗饭， 系 咁系咪食嘅时候需要浸翻落啲汤嗰度？ 其实可以点少少，系点少少咁样，系因为平时荞麦面你都会点少少面汁噶嘛。咁我觉得你都可以点嘅。 即系呢个寿司都要饮一饮啲汁咁。 系啦， 点少少荞麦面汁，平时你寿司就点豉油嘛，咁呢个点少少荞麦面汁，我觉得几清新啊，同埋又系嗰句啦，可以早一日整完之后摆落雪柜，第二朝带翻翻去食，都系嗰个味道。 有冇带咧 ，Kitty？ 咩啊？ 有冇带翻嚟咧？ 今日冇啊， 今日 冇带咗其他嘢嘛。 我估计你今日唔带，谂住再隔多一日， 不过 带又系嗰个 pattern， 隔两日睇下坏唔坏，唔坏俾我哋食咁样系嘛？ 有阵时我哋讲啲嘢咧，潜移默化咗啊，崔杰彤嘅，即系我话最初嘅时候都唔带嘢翻嚟食嘅，啊呢两日都有一件半件都系漏到落地我哋手啊， 有诚意啊， 系啊， 感受到 有 爱啊， 系嘛，系爱啊， 系爱啊，哈利。 我的享乐时代， 都系崔杰彤 咩事啊？ 你啊嗰头赞完你，哇！你又默啊，你又呢样写得好工整之后咧，突然之间咧呢半个钟头有啲手忙脚乱嚟噶。 系啊，唔系啊， 因为全部嘢 都 佢搞晒， 系啊， 因为全部都 系 佢搞晒。我仲想讲话出完个 jingle 又系你个感觉系咪好正咧？ 系啊，好系逢礼拜四都系咁样啊，而家 喂家嫂系咁噶啦， 系啊， 即系咩人难为了家嫂啊？ 唔难为，都系揾啖饭食啫。多谢俾面，多谢俾面。 今日享乐时代咧都系 Kitty 主理嘅。 系啦，咁呢度享乐。时代咧就特别啦，因为我为咗呢个咧，直头拍咗条片啊！我第一次咧拍啲开箱文啊，系啦，因为我就喺网上面买咗一个工具翻嚟啦。咁呢个工具当然同厨房啊饮食有关嘅。咁其实我都买咗几个工具翻嚟嘅，呢个系其中一个。咁我试咗佢先啦，因为好惊咧，逢系有电子嘅嘢牵涉喺度咧，你就惊佢唔 work 啊。即系无论你喺网上面睇到几多条片，几多风评话佢啊 OK， 整到呢啲。整到嗰啲，你好惊到你手上嗰部机器咧唔得啊！ 我都系噶， 系啊，真系、這個、 我自己都系呢啲咧，叫电子杀手啊！就系咧买咗翻嚟咧，个个都可以有一个用得到嘅，或者好方便用得到。我嗰部咧总系坏嘅，或者咧要揿多几个掣先开得到部机。我自己都好怕呢一种感觉嘅，其实即系有时网上买嘢，所以我真系老土都系啦，去翻电器铺或者实体店。佢试 过， 系啊，跟住我成嚿捧走。嗱，我捧到翻屋企坏系我嘅事，但起码喺你面前兜兜面试嘅时候 ，OK 嘅咁样。 嗱，咁所以咧，我就真系为咗即系觉得平啦，咁啊思前想后谂咗好耐。其实我呢一个 item 咧，我想卖咗好耐噶啦，都兴咗，我谂都有一段时间噶啦， 十年啊。 咁啊冇，我呢追赶潮流尖端嘅，咁我谂清楚有一年半载啦。咁但系香港， 你知唔知科技产品一年半载等于一个世纪啊？ 系啊，正所谓日新月异，你有冇听过呢一句？ 我又唔怕，因为我觉得你哋都冇咯，所以我唔怕攞出嚟。 讲嚟听， 你见过？ 究竟 就系一个。随行搅拌杯，即系 听过， 搅拌 但冇用过， 系咪咧？ 通常爱嚟做咩咧？随行搅拌， 讲晒俾你听咯。 系 随行即系带住喺身咯。 系啊， 搅拌杯我哋搅 一路行一路搅拌， 一路行一路搅拌咯， 一路行一路搅拌。 你买咗，你买咗 个字，佢食咗个字，我听到啱啱。 佢省略咗，因为搅拌咗啊， 搅拌 字 已 经 碎 咗， 搅碎咗。 即系譬如你买咗个苹果。我想或者买咗个苹果同一条金笋，我想饮呢个金笋苹果汁，咁但系咧喺街无端端点样可以饮金笋苹果汁咧？咪抌落只杯度搞咯。 但系点解你会喺街无端端想饮金笋苹果汁咧？ 点解唔想饮咧？你好多呢啲卖啲果汁嘅地方都有金笋苹果汁噶啦。 周街谂卖，点解你要自己搞咧？ 问题就喺呢度啦，因为唔系条条街都有呢啲金笋苹果汁卖啊嘛。如果我咁啱行过，譬如我行过广播道，冇，我喺广播道想饮， 哎呀， 点算啊？ 咁你 搞咯， 我自己搞一杯啦。但你冇苹果都埋冇金笋，点样搞得出来咯？ 个袋度又有，左边裤袋一个苹果，右边一个金笋。 麦侦探咁样，我哋细个睇《闪电传》嘅麦侦探成日有支 金 笋 喺 个 袋 出嚟咁样系嘛？ 嗱呢一个杯咧，我就最惊就梗系佢打唔烂啲嘢啦，因为其实。好睇嗰塊刀片夠唔夠勁，即係或者佢發得夠唔夠快咁樣嘛。咁我所以咧，尋日咧就即係同呢個觀眾啊，即係一齊咧就拍條片，係啦，哇！ 我覺得反應好真喎、即係平時拍片咧，即係你都會 feel 到我好似有少少背稿咁樣噶嘛。但後屘尋日睇翻條片啦，我啲反應真係好真實啦，因為所有嘢都係即係第一下發生係啦。咁我插咗電就 USB 插電嘅，就插咗佢就話第一次插4小時，咁啊插咗啦。咁其實佢個 size 咧就同你平時帶出街嗰啲保温杯差唔多嘅啫。咁只不過咧佢係扭開嘅，就上半橛同下半橛五五咁扭開啦。咁上半橛咧就佢有個摩打同埋個刀片喺上面，咁所以佢就會比較重啲同埋厚身啲啦。咁我咧就第一下挑戰嘅咧，當然就唔會挑戰啲硬嘅，譬如金筍蘋果，我覺得都算硬噶啦。 係， 如果你要打。即係攪拌嚟講， 即係條命唔可以擺落去， 條命更加唔可以啦。 命硬嗰啲唔擺啦， 係啦，碎咗。嗱咁咧， 咁你擺咩落去？ 我就揀咗 豆腐， 係 火龍果，係啦。嗱，首先咧，我亦都 豆腐 點解要擺落去咧？硬， 我知，但係你搞 唔係硬嘅唔得，擺啲軟豆腐咯。 你搞出一種點樣嘅飲品咧？ 豆漿。 咦， 好有智慧喎、 啊！ 但系点解我唔买一支豆浆？我要攞住随街攞住嗰个搅拌碗， 街都有豆浆卖，唔系豆腐，唔系搞出豆浆嘅，唔系嘅， 系乱噏嘅啫。 乱噏嘅啫。 系讲翻我火龙果汁先啦。我咧就买咗火，真系特登因为呢只杯咧就买咗红火龙果翻嚟。咁咧跟住咧我就加咗少少蜜糖啦，跟住咧我仲加咗少少牛奶啦，仲更加咧我喺屋企发现咗我有一包咧嗰啲叫做有机奇亚籽啊。奇亚籽呢个 super food 嚟嘅，咁其实佢就好似一粒粒芝麻咁样啦。咁你放落去啲饮品啊，譬如水啊或者牛奶嗰度咧，佢慢慢会发胀嘅。咁呢一个咧对于你肠胃系好好啦，同埋有饱肚感嘅。咁所以有啲人譬如话佢想食少啲食清啲，咁佢都会喺沙律啊或者一啲饮品嗰度咧加一羹或者两羹嘅奇亚籽。咁我咧就即系健康嘢啊嘛，咁我咪加一羹落去咯。咁然之后咧就吸埋个杯， 搞啦。 嗱，佢咧就系咁样啦，佢咧嗰 佢禁制定还是要熬噶？ 禁制，佢咧你就将佢倒转，因为佢嗰个摩打同埋刀片喺嗰个顶嗰度，杯顶嗰度嘛，咁你冚晒佢，扭晒佢啦，就倒转佢，跟住咧就喺个杯顶嗰度揿佢一下仔，我揿第一下，佢唔喐。咁跟住我就對住個鏡頭咯，我跟住對住個鏡頭呆咗啦。 應該未入電係嘛？唔係 插電啊嘛，插4小時嘛 USB， 跟住我再撳多下。佢喐哦，佢打得好快，即刻咧我成杯 形容下点样快法？ 声 入嚟嘅啫，你都睇唔到入边嘅情况。 吓，咁我点啊？点形容啊？ 开嚟睇咯， 开嚟睇。 唔系，咁我等佢发完之后咧，其实好快，我谂真系十秒之内啦，已经所有我啲火龙果肉变成晒液体啦。咁我就将佢倒翻转啦，咁然之后就扭开个杯盖就睇下咯。喂，真系 OK 喎，质地咧同你出街买类似嗰啲叫做 smoothies 啊，嗰啲健康饮品啊嗰啲啦，系啦，因为我加咗牛奶同埋少少蜜糖，咁佢就会唔系好似水咁流质，即系唔系金筍苹果汁咁样嘅。咁佢結身少少啦，咁飲落去咧，咁當然你唔可以當佢係一個好好味嘅甜品啊，因為始終佢都係健康行頭啦。本身個火龍果又冇乜特別甜味嘅，都係靠嗰個蜜糖味。但係喂，佢成功做到呢個效果咧，我係喜出望外，同埋我對佢有期望。我諗緊第二下可以打啲乜嘢？ 打咩咧？ 好多啊！ 打俾你咯， 打俾你，問下你飲啲乜嘢， 佢再。 製作啊嘛，咁你第二 朝 咪有嘢飲咯。喂，其實咧呢嚿嘢咧，我屋企都有嚿類似嘅，不過嗰個咧就係大型版嘅，即系咧就可以將啲，你可以先做一次芝麻糊先啦。 哦， 系啦，芝麻糊，即系 好地地点解整芝麻糊先咧？ 你突然间喺街嘅时候 想食芝麻糊， 想食芝麻糊 出嚟咁样， 啱啱左边裤袋 有 粒 芝麻， 跟住又有一盎细细地嘅蜜糖，咁你就搞掂啦，咁样系咪先？ 但系呢个我都系想嘅，我买之前咧，咁我就喺网上面睇咗好多人哋点样用呢只杯啦。咁当然有啲就哦用咗两次唔喐啦，咁样咁我啲就冇理啦。但系大部分人咧都系话 OK 嘅，咁佢哋打咩咧我都有参照到嘅。其中一个咧就系阿 O 讲嘅芝麻。牛奶，咁我覺得好正喎！黑芝麻其實好有益噶嘛，黑芝麻又係滑腸噶啦。 唔係，我主要係為自己啲 頭髮啦， 係 啦， 所以我成日飲噶。 哦，原來咁樣 啊！你都飲下好嘛？我整啲翻嚟俾你。 我而家白頭髮喎，就係。 我知你係型嘅，你啲頭髮又多嘅，但都係要飲下，防範於未然啊，鍾哥。 造型嚟㗎，你飲到黑咗點算啊？ 黑咗點算？ 咁辛苦等到佢白咁樣， 黑咗點 黑咗唔似樣啊嘛？ 太囂張啦！你呢個。 嗱，咁所以咧，其實佢都幾多嘢可以整嘅，我就都諗緊啊，嚟緊係咪可以試下啲硬身少少嘅食材可以擺落去。 咁我終於都明白點解咧？你話啲網上邊嘅朋友話用兩次就壞嘅， 因為打啲好硬嘅。 就是、第二次咧，就第一次喂打火龍果 OK 喎，第二次試啲硬啲嘅，跟住就壞 咗啦。 俾粒核桃落去， 就壞咗啦。 唔係，但係嗰幾樣嘢可以加埋一齊嘅，杏仁啦、核桃啦，即係五谷類啦咁樣，即係俾你有飽肚嘅感覺。跟住第二就係、是、啊呢啲堅果類咧，其實對心血管都係好嘅咁樣，所以屋企都有一部咁嘅。不過咧，我問下一個問題啦，清洗方唔方便？因為 好麻煩嘅，搞半夜啊。 係啦，嗱，屋企人咧都負責去製作呢啲飲品，哦，飲啊飲啊，好開心啦。咁啊飲，我就係清洗部嘅、 嗯， 清洗部嘅同事咧就會覺得哇啲窿窿罅罅咧好難 搞， 好難搞。咁啊你又要用牙刷刷啲邊啊，或者佢會暗藏咗一啲位係棘住咗喺嗰啲封葉位啊。咩叫封葉位？頭先都話個攪拌咧，佢、好似個風扇扇葉咁樣噶嘛，嗰啲位置難難清洗。 嗱，咁啊，尋日咧我就用紅火龍果啊嘛，你知道佢都好掩飾下噶啦。 係。 咁咧，我佢個教我嗰方法咧，就係、是、你入翻一啲水落去呢一隻杯嗰度，係啦，吸翻埋，倒轉又再搞一次。咁、其實我覺得係乾淨 嘅。咁咪用咗兩次咯。即系跟住第三次就坏啦， 清洗 第一次搞个火龙果，第二次搞水，第三次 就搞掂咗啦，已经成杯嘢。唔系，同埋佢个好处，点解要随行杯咧？其实你话我屋企有个搅拌器，我搅完倒落只杯度都得啊嘛。 保温啊， 嗱，唔系，其实佢就系唔使你再洗多一样嘢嘛，即系你搅又系嗰个地方，饮又系嗰个地方， 系新鲜， 同埋新鲜， 唔使雪啊，我即刻搅即刻饮 做咩啫？搅半杯啫嘛，而家讲紧系啊。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佢清洗都算方便嘅，不過最緊要就係小心唔好有水沾到佢嗰個開關掣，因為嗰個開關掣咧又喺個杯頂嗰度啊嘛。 但係呢個自私的杯，因為一人份量嚟 嘅， 咁唔緊要，輪住飲咯。 你搞兩次嘅啫嘛， 唔係啊，嗰啲佢唔好彩啫，我應該好彩嘅，應該搞得多幾次嘅。 你下次有啲產品個風評話搞兩次就壞咗，你試到第三次 就冇用啦， 先攞翻嚟， 先攞翻嚟， 係啦，你話測試成功啊，跟住搞到第三同第四次啊，咁樣。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突然有感而发，想同大家讲啲嘢。 而家仲讲？ 忍唔住内心嘅澎湃，讲两句啫。 有咩想讲？可唔可以留翻阵间先讲啊？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明天再见。你想讲乜嘢啊？快啲讲啦！ 我想叫大家唔好行开，听十点钟新闻报道啫。